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啦，嚟到咧就系6:09，咁啊，哇，又过咗一个月咯，望一望咧呢一个时间啊，2021年4月1日，我今日咧就星期四嚟嘅，嚟到咧就系早上嘅时候，继续咧都有白权度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咁啊收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4月1日啊嘛，愚人节嚟嘅，咁啊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千祈唔好挂住整蛊人啦，先就系梳理好自己，准备翻工翻学先，咁啊可以准备定一两个 get 嘅，咁啊出到去同啲人啊讲下笑咯，系咪？人啊最紧要咩？人最紧要咧都系嗰句开开心心同埋健康咯，系咪？最好噶啦呢样嘢。 晨光每日一格。 虽然朝早啊，咁啊啱啱听完新闻啦，不过都想提一提，啱啱又谂住出门口嘅你，因为点解咧？天文台都话到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有一两阵嘅雷暴。咁啊，出门口嘅时候咧就唔好平平凡凡出去啦。咁啊，望一望个天先，睇下大地系咪会有啲雨水灌溉一下？哎，水啊，对我哋嚟讲啊，非常非常之重要啊！水呢就是我们可以说生命资源来的，地球四分三都是水，当然很多是咸水，但是咸水淡水都好都是水，养活了就是很多的生气在这里，正直就是因为这样，其实人都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属于自己的水分，所以水分就是怎么样呢，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都要有很多不同的滋润，令到我们自己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加就是百花齐放啊，生活呢其实有时候都是开心和健康，又是讲这一句，所以呢我们都要想多一些方法滋润一下我们的生命的。滋润生命的方法很多的，属于你的水分可能会是一些你喜欢的兴趣啦、游戏啦，又或者你是最情于你的事业的，那可能事业又是你滋润你生命的一个重要的元素。人呢如果冇咗连自己喜欢想做嘅事情嘅话呢，咁就真係干糖㗎啦。你嘅日子呢就会可以用捱呀，慢慢捱去到形容。咁就唔应该係咁嘅，因为喺我哋嘅日子入面啦，人生我哋都希望呢就係活得快乐，同埋想做到自己嘅事情嘅。所以呢我哋最紧要就係搵啱自己个滋润自己嘅方法，希望你都一样搵得到。 我路途小嘴小腿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叹眼睛却大笑，轻轻使我轻轻的跳，靠着世界似个玩笑，现在我极端冲动，声音也在变调，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我路途，小嘴小腿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怕眼睛却大笑，轻轻使我轻轻的跳，靠这世界似个玩笑。现在我极端冲动，声音也在变调，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H2O。 都剩下时间，希望大家都一样可以找到属于滋润自己生命的方法 H2O 水啊。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这个早上有崔杰彤陪着你，晨光 Coffee Time。 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但是人人对待困难的态度都会不同。在巴西有个男仔叫做奥利维拉，他天生患有罕见的先天性多发性关节挛缩症，导致到他的头部一直向后，他的手臂和脚的肌肉亦都萎缩，双臂要贴在胸前，他没有办法站起身，只能够一直保持住跪在这里的姿势，身体就是靠背部的力量去到支撑。奥利维拉出世的时候已经头部向后折，当时医生判断他生存不过24小时，但是他就奇迹地生存下去，今年已经44岁了。奥利维拉在7岁的时候就一直跪在地上面，小个时候妈妈在屋企教他读书写字，他的身体就因为患上这个罕有病而严重畸形，不过他呼吸、视力、进食和饮水都是没有问题的。他曾经在当地推出过影碟，2000年开始就到处演讲，他希望用自己的故事去到激励他人。其实奥利维拉的坚强和乐观的确影响到很多人，大家见到他患上这么严重的疾病都能够积极乐观地面对，我们又再想回自己，到底为什么还要因为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而觉得不开心或者担忧呢？今早上跟大家分享这个这么正面的故事，就是希望无论你之前发生过什么这么不如意的事都好，今日都可以重新振作，勇敢去面对新的一天。 好天一起笑着行街，随暖风吹拂前后摇摆，行程紧瘦的童鞋，昨天委屈快变卖。 同学们嗨，随日光挥洒阔路横街，无划分彼此同步摇摆，摇摇短裤的凉鞋，谁人至少爱自然清脆。听新一天的音乐，贪新鲜，新鲜完四出搜索。新一天，世界永远有市场可以拓，夏日超级市场随意挥霍，林林种种，爱空虚的错觉。 再新一天继续寻宝，能 拨开不想你的路数，无人绘制的前途，也许天空会带路，曾往事。 即使一刻迷途，即使一刻徒劳， 永远举足向前，寻求新的领土。 追风筝的沿途，对错有我们知 道。 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阳光大家 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一个事业有成的人啊，他呢就要退休了。这一位的仁兄啊，退休的时候他呢就开始有病。一病的时候在他身边会不会有人去探他呢？有一天他的其中一位后辈就去探他了。听到前辈病了，他望一望他啦，在一些叫做治疗者嗰度去探望佢，突然间见到呢位前辈啊，双眼通红望住佢，佢讲咗佢啊，终于都有人嚟探我啦。佢好感触，讲咗好多嘅嘢。佢话到喺我年轻嘅时候，总系以为不断努力翻工，不断努力拼命赚钱，呢啲就系叫做成功。当有钱嘅时候，我又拎去花天酒地。諗嘅全部都係嘩，做人最紧要过瘾，要有面，要有尊严，要爽，要享受。佢过住呢啲嘅日子，佢话到就係因为我每日都挂住去享受，或者係顾住自己嘅面子，顾住应酬，小朋友嘅学校嘅活动佢就冇参加过。反而呢就淨係同自己身边一啲猪朋狗友周围去玩。细路仔自己小朋友揾佢倾问题嘅时候，爸爸爸爸爸爸，佢就成日觉得系好烦啊。于是乎，理都冇理到佢。而家佢话到自己都病咗啦，想揾个人倾下偈。估唔到个个都同佢讲好忙好忙好忙，个个都用翻以前佢敷衍人嘅方法去敷衍翻佢。佢话到佢玩咗好多唔同嘅地方。但是现在的内心原来 去到一个人病重的时候是觉得非常之空虚。他说他赚到钱，家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古董名画，但是他说到其实这些东西都不知道要来做什么。他说现在希望自己家里的自己床头挂住放住的是跟家人的合照。他说到在他自己卧病在床的时候觉得辛苦，只有可能是医院里面治疗中心里面的护士和医生在诊治他的时候听他诉苦，其他的时间他都是靠着自己一个人去到活着。他跟这位后辈说、他说人生原来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很想做，特别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我们都很想、努力去争取到，但是原来当一个人他慢慢明白生命的重要性的时候，他就会原来体会到很多事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身边的很多点点滴滴，一些真正可以感动到自己内心的回忆才是来得最珍贵。所以他自己都说到、当他自己正在卧病在床当中的时候，他觉得非常之后悔，最后悔的就是对着身边的亲人，以前只是非常之冷漠地对着他。自己太太以前年轻貌美的时候竟然间就是没有陪伴到他，去到现在太太都比他先行一步，自己内心才感觉到原来有几咁挂念太太，不过已经没有办法话给他听。以前真心对待自己的朋友啊，怎知自己又没有理到他们，逐渐疏远，留下的只是一些对自己不抽不睬的猪朋狗友。所以今日正值年轻的你，你又会怎样去到望向自己的人生，怎样去到把握自己每一刻的感动，留待这些感动在将来当你大个的时候再老一点的时候，可以慢慢有更加多片段给你慢慢回忆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有一两阵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又为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猿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猿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如果我话俾你听，唔使搭飞机就可以体验到瑞士文化，你点睇呢？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粉身女飞人曾健华，同大家分享由外到内再到番外咁样喺香港体验瑞士文化。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猿浩打俾你。 好，我打芭比，早晨啊！ 好痛啊！ 都唔知咩嚟嘅呢啲，打。 诶、hey, ，早晨啊，白猿浩，早晨啊，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你好啊，系朝头早26度啊，咁你嗰度都热热地，会唔会而家朝头早都？ 都会啊，其实不过呢朝头早就反而好啲啲嘅，因为我呢边呢就未见太阳啦，咁啊唔知道晏啲会唔会有啲太阳。不过女士们呢，我觉得有时都唔太鍾意好猛太阳嘅天气嘅，除非你话真係出去影相啊，或者出去玩呢，你想影到张靓相呢，咁嘅光线底下呢你就可能会鍾意太阳嘅。因为平日呢啲紫外光咁劲呢都怕怕㗎嘛。 咁梗係啦，我自己有阵时呢晒太阳晒得多嘅时候，我都觉得好辛苦。苦啊！你都冇话， 我以为你好中意同阳光玩游戏添。 唔系玩游戏都中意嘅，但系有阵时佢太毒啦，你知唔知啊？ 系啊，即系不能够晒得太过分啦，同埋直接暴晒咧，其实都真系要注意一下，即系有时可能都要搽啲防晒啊，或者真系要避免唔好长时间晒得太紧要咯。 要啊！呢样嘢大家即系话，即系好，朝头早提一提，我哋都好紧要。 是啊，嗱，好多时咧，朝头早咧，除咗话谂着咩衫啦，带咩嘢装备出去之外咧，咁梗系要谂下今朝早份早餐嘅饮品啦。唔、知道咧，你嗌饮品嗰阵时咧，你会唔会谂埋咧个杯饮品嘅成分咧？即系譬如会唔会因为譬如有奶啊，或者有糖啊，你就会怕怕咁样咧？ 会啊，我自己如果嗌嘅时候咧，例如嗌热柠茶。我就會嗌佢咧，就即係熱檸茶自己落糖啦，咁我就唔會自己作落啦，即係齋飲啦。如果嗌凍檸茶嘅時候咧，都會嗌酒甜啊、小冰啊，即係盡量可以嘅話咧，喺自己可控範圍之內都控制嗰一杯嘅飲品，盡量咧都係唔好咁甜，咁啊會好啲嘅。 我都会咁样做嘅。嗱，我自己话说咧，琴日就约咗朋友食饭啦。咁跟住咧，我个朋友嗌饮品嘅时候咧，我就留意到一样嘢，就系、是、啊，到底佢哋饮嘢嘅时候咧，通常有啲地方，譬如我当咖啡咁计啦，咁系会加奶嘅。咁咧，度度都唔同嘅。有啲地方嘅咖啡如果落奶咧，就系、是、牛奶啦、鲜奶啦。有啲咧就係、是、泡沫嘅，即係打出嚟嘅奶啦，咁、即係個狀態唔同啦，但係都係奶啦。咁有啲咧就係、是、奶精啦， 咁我有時就喺度諗啦，到底其實呢幾樣嘢邊一樣嘢比較健康啲呢？又或者其實個成分係咪爭好遠呢？嗱、 嗯， 我自己呢就比較少用奶精嘅、 嗯， 但係香港呢我見都有好多啲尤其是日式咖啡店呢，可能因為乾淨啲呀，同埋因為容易啲俾你帶走呢，有時外賣嘅話呢，咁、 啊、 都幾鍾意俾啲奶精客人呢係加落啲咖啡度喎。 哦， 係啦，咁我有時就諗，奶精其實係會唔會係啲成分會同牛奶有啲唔同呢？咁咁、 嗯、 我就記得呢以前呢買嘢食嘅時候呢，你都會睇下嗰啲食物標籤㗎嘛、 啊、 即係主要嚟講都係睇下啲咩反式脂肪呀、啊不飽和脂肪啊，嗰啲咁樣嘅嘢啦，即係除咗話你睇卡路里啊、碳水化合物啊嗰啲之外，咁、奶咧，原來奶精咧，嗰、個嘅反式脂肪咧、不飽和脂肪咧，都真係值得大家可能要去留意一下， 嗯、 到底咧係唔係真係健康過牛奶咧咁？ 嗱、嗯， 因為以往咧，我自己就覺得奶精方便嘅地方咧，就係可能佢一個細細杯咁樣啦，即係個 capsule 咁樣啦，咁、就已經可以解決咗你平時可能要落好多牛奶啦。咁、而且咧，佢都幾 creamy 啦，我覺得，同埋都幾有啲奶油嘅嗰啲感覺嘅。咁、所以其實我諗都幾多人鍾意，譬如可能如果公司有咖啡機，但你又未必會買一盒牛奶喺度長期擺呢，咁都多人鍾意擺啲咖啡嘅嗰啲 creamer 啦、即係所謂奶精呢，喺自己辦公室嗰度呢就伴隨住隨時飲咖啡嘅時候呢就可以用啦咁。咁、但係呢其實呢最近我睇到呢消委會有個測試呢，就講話呢如果用呢、這個奶精嚟到代替牛奶嘅话咧，可能咧分分钟咧你饮咗嘅嗰个热量咧，同埋脂肪含量咧系多咗好多，但系自己唔知道。 哎呀，咁就一饮啊，饮咗啲陷阱入去，跟住最惨就系咩咧？我有睇过啲表啊，就话如果你多咗几多卡路里，又要唔知跑咗几多 K 啊，我就系成日攞呢个做单位啊，所以就唔系好敢咧，就乱咁喺度饮啊，乱咁喺度食噶，要还啊，我知道。 因为咧，原来消委会报告都讲咧，香港即系现时市面上嘅部分奶精嘅产品咧，佢哋都系用植物油啦嚟到提炼出嚟嘅。咁、原来咧咁样提炼嘅方法咧，就会有好高嘅反式脂肪啦。咁如果头先我哋讲话计卡路里咁样咧，咁大概嗱，我当人一日大概系2000卡路里咁上下啦。咁原来呢你喺嗰个嘅含量里面呢，可能你就已经有 22.2 克嘅饱和脂肪摄取量囉。 嗯，咁 咁所以呢你其实你咁样飲咗之后呢，你就会变相呢个人嘅嗰个脂肪就提升得快啦。咁原来呢嗰啲报告就话呢，你一日只需要飲七杯咖啡加咗奶精嘅咖啡已经系超标囉。 哇，咁好危险喎，呢啲真係陷阱嚟㗎喎。 我觉得呢一般人呢未必会咁夸张，真係飲七杯嘅、但係我都真係见过有人呢，尤其是啲即溶冲剂嗰啲咖啡呢，因为佢本身已经係有埋奶精喺里面㗎啦嘛。咁、佢真係呢唔觉唔觉，因为点解咁讲呢，你未必係飲真係有七杯咁样嘅。但我见嗰啲人呢，因为隻杯大呢，佢会加两包。咁、你变咗一杯就有两包啦，已经。咁、你其实已经等于变相摄取咗两杯嘅份量啦。 同埋好容易咧，即系饮下饮下咧就唔觉噶。特别系嗰啲打工仔啦，佢哋有阵时坐喺度咧，饮下一杯，饮下又一杯咧，就咁咧就饮晒啲 quota 啊。冇错，所以如果根据我头先讲嗰个，我见过人哋将两包即溶咖啡倒埋一只杯饮咧，咁你饮下两杯，饮下两杯咧，其实你饮三次咧、四次已经超标啦。 啊，咁大家喺飲咖啡嘅时候呢，记住就住最好呢就每一日呢就喺自己抬头嗰度贴张面膜纸，就话今日已经飲咗几多杯，提一提自己就唔好咁容易超标。如果唔系呢真係有排搞啊。 头先即係除咗讲话驚肥之外呢，其实如果飲太多呢係对于嗰个心血管疾病啊，又或者係真係中风嘅危机呢都会提高。所以呢个就真係要注意啦。 係啊，咁大家呢记住啊，要留意住啦。好，今日朝头早唔该晒 Barbie 提一提我哋转头就见啦。 好啦，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百科， 今日朝头早晨光百科想同大家讲下啊，最近咧都留意到唔同地方，台湾啊，又或者咧系讲紧日本嘅东京，都话都会有沙尘暴、啊。沙尘暴即系沙暴同埋尘暴嘅总称啦。咁啊，佢系指强风啊，将地面大量嘅沙尘卷咗入去咧，就系嗰个气层入边，而形成嘅一啲大量沙尘嘅风暴，会令到点咧？空气又相当之浑浊啦，水平能见到低于1000米嘅灾害性嘅天气。当中啊，如果能见到少于500米嘅时间咧，就会被称之为强沙尘暴。当水平能见到少于50米嘅时间咧，就会称之为特强沙尘暴。你可以想象到啊，由你眼前望出去50米嘅地方，你都已经系见到系黄镜镜一片嘅话咧，其实真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啊！吓，沙尘暴。可以话咧，就系夹杂住好多好多唔同嘅尘啊、沙啊、石啊喺入边，会导致咧人呼吸困难啦，以致咧就系伤亡添。同时如果携带住好多咧就系沙粉嘅尘啊嘅强风咧，其实系可以摧毁建筑物同埋公用设施噶，例如一啲嘅村舍啊、铁路啊、机场啊，对汽车造成破坏，火车甚至乎咧就有机会咧就会脱轨添噶。咁啊，呢啲都系会令到咧整个嘅地区造成一个重大嘅损失。例如，如果你系农作物嘅，亦都咧会受到损害啦，树木亦都会被打烂啦。咁但系沙尘暴咧，亦都唔系话十恶不赦。沙尘暴携带住大量嘅硫同埋铁，具有咧就系输送物质嘅功能嘅，即系可能我哋本身喺地区一左边嘅地区咧系一啲冇乜。天然资源嘅比较缺少天然资源嘅地方嘅，但系可能佢经过沙尘暴之后咧，就要将呢啲嘅物质咧带到去其他唔同嘅地方。沙尘暴亦都具有咧就系降温、增湿、净化空气以及咧就缓减温室效应嘅等等嘅效能嘅。你又真系估唔到啊！沙尘喺高空大气入边悬浮啦，产生咗一个叫做扬散效应。通过吸收射入地球大气层的太阳光热能啦，令到地球的温度就有机会降低噶啦。同时高微细的浮尘咁啊，充当住雨入边嘅一啲叫做凝结核啦，令到咧就系云啊，即系嗰个嘅云量就会增加，促进咧就雨水降落。所以沙尘暴咧，即系两人都。我哋成日睇咧，就睇到佢唔好嗰方面，原来佢咧都有好嘅一方面嘅。咁大家又会唔会留意得到啊？原来沙尘暴都有好多好嘅嘢，而你自己平时咧就冇留意到咧，咁样。我自己咧就唔敢话沙尘暴咧就一定系好嘅。咁但系如果头先睇完呢啲资料之后啦，咁我觉得咧都唔系话即系全部系差晒嘅，同做人都系一样啫嘛，系咪？有啲人你初头望落去，衰人嚟嘅，其实咧人哋又可能唔系真系咁衰。咁睇翻咧，其实一啲内地嘅资料，中国咧都系较多沙尘暴出现嘅地方嚟噶。咁讲到每一年出现嗰个次数咧，有机会会系十几次，又有机会咧有纪录以嚟啦，有去。去过咧就譬如最唔知系咪最高啦，呢个咧就系27次啊，更加咧原来发生嘅次数咧亦都试过咧就系即系超过咧就30次添噶，咁所以你话如果出现得多嘅时候咧，对于整体性嚟讲咧都有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唔好成日谂住沙尘暴好远啊，有阵时飘下飘下咧，我都唔知佢飘咗去边噶啦。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意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意的一日。晨光大家 线，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星期四朝早嘅 KOL 系列，梗系要揾下时装达人阿海出嚟啦！早晨啊，海。 早晨啊 ，Bobby。 哇，海，我发觉咧，我啱嗰个星期咧睇你啲直播咧，真系睇到津津有味，重温再重温啊！ 咪住先，你睇我定系睇我只狗狗？ 系两样都好睇嘅，不过咧就真系想趁住呢个机会咧，即系将你嘅呢一个教人衬衫着衫嘅态度咧带嚟我哋晨光第一线啦。其实咧而家最近啲天气咧，中午又好热，但系一早一晚又好凉啦，真系唔知着乜嘢好。 系啊，我成日都讲咧，呢啲真系唔系叫做乍暖还寒啊，其实系乍暖还凉嘅天气咧，真系都唔知着乜嘢。 咁所以今集咧，不如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一种嘅单品，咁就希望可以喺呢啲初夏又未好到，春天又好似尾声啦咁样咧，究竟有啲咩单品我哋可以配衬咯？ 好啊， 嗰种嘅单品咧，我哋咧就叫做牛仔啦。 哦，喂，牛仔咧，其实我觉得都多人 carry 到嘅，但系咧，我又嫌咧，如果牛仔质地嘅嘢咧，其实都有一定重量嘅、哦。 系啊，其实咧牛仔啦，即系英文就叫 denim 啦，或者咧喺台湾啊，或者有啲中文嘅译法就会译做丹宁嘅。但系香港人我哋普遍就会叫佢做牛仔啦。其实本身牛仔布啊呢种物料啊，或者佢设计出嚟嘅衣服咧，都可以好多嘅变化嘅。头先你都讲得啱嘅，一般嚟讲咧，我哋都会觉得牛仔嘅物料都会比较重身啦、啊，咁样啦，或者会觉得好热嘅。但系其实咧，那个牛仔布，相信佢会喺染嘅过程入边啦，或者随住嗰个设计师佢要设计嗰件单品咧，都可以做到咧一啲比较薄身嘅牛仔嘅衣服出嚟嘅。譬如牛仔褛咁先算啦，牛仔褛我哋一般嘅印象都会觉得哇，好重啊，好厚身啊，廿几度仲孭住件牛仔褛啊咁样。但系其实而家咧都会生产到一啲咧，好多品牌又好啦，或者譬如韩国啊、日本嘅服饰都好啦，佢哋都可以生产到一啲咧比较薄身啲嘅牛仔，所谓牛。仔外套啦，未必是去到褸啦。我第一聽到個褸字就覺得哇，好厚啊咁樣，好熱咁樣。其實佢係一啲嘅外套。咁當然啦，喺個設計上面都可以好多變化啦。譬如你話我想著翻一啲比較懷舊少少，所謂 retro 啲嘅美式 feel 一啲嘅，咁佢都會有一啲好基本嘅牛仔褸嘅設計啦。呢啲都係永恆不死嘅啦嘛。咁但係如果你話想緊貼少少個潮流嘅變化嘅話，其實我喺早兩集到之前，我都會提過啦。喺由上個秋冬帶到落嚟今季咧，都會興一啲比較玩一啲膊頭啊、領位嘅款式噶。所以一啲闊膊啊，或者啲公主袖嘅牛仔外套咧，其實都幾受歡迎嘅。 都係嘅。 咁我自己係啊，會覺得你入面可以，譬如你襯一件 T 恤啦、啊、咁樣啦、啊再加埋譬如咧，即你係玩一啲公主袖、大家都唔使驚公主袖真係好公主。譬如我自己我都唔係一啲好 feminine 啊，我唔係好鍾意穿得好 girly 好 feminine 嘅人嚟嘅。咁我但係我自己又幾鍾意做公主袖，因为呢其实好多公主袖嘅設計呢，佢会喺嗰个膊位呢其实会做咗少少入膊。然后先至再抛嗰个所谓嘅公主袖出嚟。所以呢其实就算一啲比较横嘅女仔啦，穿出嚟又会觉得哦点解我突然间穿公主袖都 handle 到喎。唔会将我自己穿到好横嘅咁样。咁如果係我呢啲，我膊就比较窄嘅其实。咁再加返个公主袖呢，又觉得咦个膊位又好似啱啱好喎咁样。咁所以其实嗰个膊位嘅设计呀，加埋嗰个物料嘅厚薄呢，令到一件牛仔外套呢，喺呢啲天气我觉得都几适合穿嘅，都会係。 係，其实呢我讲个秘密俾你听㗎，我都几鍾意买牛仔褛嘅。尤其是係呢，即近呢几年呢，如果你话韩国呢嗰啲牛仔褛呢、真係五花八门都有喎。喇，譬如我即係最近入手，我又买咗啲系五颜六色，会钉咗好多嘅蝴蝶啊，或者系丝带啊、布条上去啦。又有时咧会可能喺啲袖口位啊，或者系衣领边啊，同埋嗰个嘅襟位咧，都有好多嘅，譬如加啲 lace 啊，或者系加啲布条嘅设计咧。其实真系好多花款啊，而家。 冇错啊，其实我哋一般谂咧就系牛仔，梗系颜色最多咪深浅蓝啊、洗水嘅蓝啊、唔同嘅蓝色咁样。但系其实咧牛仔褛而家可以，即系佢嗰个染嘅过程咧，那个物料都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颜色，同埋你头先所讲嗰啲 details 咧，我觉得自己甚至乎你有时间咧可以做一啲 DIY 添噶， 譬、 如你讲嗰啲加啲 lace 上去啦，甚至乎玩呢啲钮啦，我之前都会帮啲客做过一啲所谓 upcycling 啦，譬如佢觉得件牛仔褛着到好闷啦咁样，我哋可以帮佢加一啲嘅刺绣啦，譬如一啲嘅 lace 啦，一啲嘅纽扣上去啦，咁成件牛仔褛又变咗好似一个新款，咁你又其实我哋追求时装。好大部分我哋都係追求嗰份新鮮感啫嘛，咁你加咗呢啲少少嘅細節上去咧，你覺得成件褸咧就會冇咁悶。咁我想講埋咧，牛仔外套咧，我哋一般覺得係長袖嘢嚟噶嘛，但係其實咧，去到春天呢啲天氣咧，其實好多牛仔嘅外套咧有短袖款，譬如頭先講啲公主袖啦，佢都係一啲嘅短袖款式，或者牛仔背心 係。 系啦，其实牛仔背心我哋可以咧，入边可以衬一件 T 恤啦，或者一啲正式嘅衫都好啦，或者一啲恤衫啊都好啦。你加件牛仔背心咧，其实都几有型嘅，我都会觉得系， 都系多咗一个 layer 咁嗬。 冇錯啊，咁啊，除咗牛仔褸嘅選擇之外啦，咁我覺得連身裙咧都係今季咧，其實都幾大熱噶。 係， 都 even 咧就係好多嘅大品牌又好啦，或者一啲嘅韓國啊、日本嘅時裝啦，佢哋都會出一啲牛仔嘅連身裙嘅。 嗯嗯嗯。 咁嗰個 cutting 方面啊，咁啊講下啦，一般女士都會喜歡穿收腰款的嘛，即覺得啊好像有一條腰呢，那就會看出來好像我攞一些啊樣啦、嗯。所以收腰款你加 belt 不加一條 belt， 其實都是一條很時尚的連身裙，亦都很襟興的。 嗯、 另外你說我收腰好像比較女性化一些，好像我剛才這樣說，可能我不是太喜歡穿一些女性化的東西、 嗯、 我喜歡玩一些 A-line 少少 loose fit 的 cutting。 嗯嗯 穿出嚟其實都是很靚的，再加上其實連身裙咧都有長短之分噶嘛。長身的連身裙咧穿出嚟你會覺得是 elegant 少少啦，但係 elegant 得嚟，始終都係牛仔的布料，穿出嚟就會覺得嗯係一份嘅 smart casual，、 嗯、 但係又會有少少嘅 elegant 咁樣。短身啲嘅咪會 cute 啲 young 少少咯，甚至乎可能短到你話去到大髀大髀嘅位置膝頭哥上面嘅，咁你可以本身你當裙著又得。或者甚至乎你再襯多一條牛仔褲，譬如是一條喇叭式的牛仔褲，穿、出來呢又是可以很有型的。 是，還有我覺得呢、啊、好像年年呢女仔都喜歡的就是那個最普通的工人褲款。 沒錯啦，我剛剛想加上呢其實呢就是工人褲，或者我們叫做一些的 overall 啦、一些的連身服啊這樣啦。去到工人褲這個位置呢，當然又會出到很多不同的布料的，除了牛仔布之外呢都有很多不同布料 的工人褲或者 overall 的、 嗯、 但是我覺得呢回歸回那個你說初心也好啦，那個很原點的設計也好啦，始終用牛仔布工人褲呢是真的別有一番風味、 嗯、 也都是很襟興很時尚，裡面基本上襯件 T 襯對白布鞋就已經是一個春天走出來呢，哇！即人哋會覺得好 young 啊，好時尚嘅一個即係粗粗 look 啦，我自己覺得。 咁、我知啦，我哋要綜合咗阿海之前嘅推介，即係因為春天係興 earth tone 啊嘛。咁 earth tone 嘅 T、嗯、即係一件打底，再加一件牛仔單品就 perfect 啦。 好輸啦，係咪啊？ 係啊。好啦，今朝講住咁多先啦，唔該曬阿海、 啊，拜拜。 我係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圍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六点五十六分嘅时间啦，咁啊要提一提大家，咁啊受到呢一个叫做疫情放缓啦，咁啊康文署嘅场地咧咁啊陆陆续续咧咁啊开放咯，咁啊包括咧就系户外儿童游乐设施，咁啊亦都咧就系喺四月一号咧，即系今日咧就会重开嘅，咁啊寻日都有提过啦，嗱35个嘅公众泳池咧，亦都咧会喺四月二号啊星期五咧就重开啦，咁啊亦都会有特别嘅设施噶咯。咁啊，包括咧就入場人數不可以超過咧就係容納人數嘅30%，咁啊，並且咧就係非設於咧就係獨立淋浴間啊，一啲花灑頭咧就會相隔咧就1.5米嘅。好啦，熱身運動亦都需要咧就係同其他人咧就相距咧就最少咧就1.5米嘅。咁啊，另外咧就係轄下15个嘅叫做康健嘅泳灘。同日起亦都咧就会重新提供咧就系救生服务。啊，虽然咧见到咦好似个疫情都受控，好多嘅叫做康体设施啦，亦都恢复翻啦。不过咧亦都有见到其他一啲嘅报道咧，就系关于主题乐园咯。咁啊讲到咧就系主题乐园寻日嗰个嘅情况咧，哇原来咧都几吓人。咁啊可能加埋复活节同埋清明节5天嘅长假期啦，咁啊大家又唔可以离开香港消费啦。咁啊所以急不及待咧就涌到去两大主题乐园嗰度，咁啊话到啦，其中一个咧，其实两个都系啊，开门嘅时候咧，都已经咧就系有大批嘅市民咧喺出边咧就排队，咁啊有家长咧就担心啦，会唔会咧即系叫做假期之后咧，出现啊群组爆发咧咁样，有议员亦都促请啊负责人咧就严守防疫咧就措施。咁啊，見到啦，其實咧，主題樂園入場率亦都放寬，由50% 咧，咁啊會增加咧，去到75%噶。咁啊，如果大家真係覺得人多嘅，自己都有啲擔心嘅，咁啊，不如趁人多嘅時候咧，就避一避佢先。你見到噶嘛，人多嗰啲咪走咯，係咪？咁啊，未買飛嘅見到人多，你就唔好買住啦。如果持一啲叫做譬如連票嘅朋友，

好啦，朝早7:07嘅时间，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有 Didi 喺度啊，早晨 Didi， 早晨小白， 系快啲讲啦，交通方面 系啊，因为我哋啱啱咧几分钟前啦，收到运输署咧俾我哋嘅通知咧，就系话有严重嘅交通事故啊，即系有严重嘅交通意外啦，介乎青山道至长沙环道嘅一段东京街南行咧，即系去翻海旁方向啦，需要全线封闭啊，就系、是、由于有严重嘅交通意外，可能涉及伤人啦，咁长沙环嘅东京街去海旁方向。封咗嗰橛咧，就係青山道至到長沙灣道一段噶，咁揸車朋友留意啊！咁另外啦，咁有兩宗爆水管咧需要封路嘅都係，咁就喺順利村嘅順安道來回方向，介乎利安道同埋秀茂坪道一段啦，就需要封閉，咁受影響巴士路線咧就要改道行駛嘅。重複多次啦，就係順安道來回方向，介乎利安道同埋秀茂坪道一段。咁另外喺港島區咧都前幾日嘅啦，呢個爆水管，灣仔嘅分域街介乎謝斐道同埋洛克道一段啦，第一二線咧就需要封閉嘅。咁啊，而家交通就係咁多啫。 嗯，咁啊，頭先聽阿 Didi 講啦，有即係運輸署提供過，就係東京街、長沙環道一帶咧，都有機會一陣間都會非常之擠塞啊。 係啊，稍後繁忙時間咧，因為呢個都主要嘅道路。 係啊，特別係長沙環道嗰度啦，譬如你喺葵青啊、葵涌嗰邊，其實好多嘅巴士路線，除咗荔枝角道就行呢個長沙環道。 係啦、啊，不過好彩佢而家係封咗東京街先。 係啦、啊，封咗東京街先。係啦、啊，咁啊，但係都會唔會即係令到嗰度就塞多咗咧？ 會㗎，外來嘅交通啊，周圍啊，你知啊，交通四通八達噶嘛，你呢度左轉右轉，可能都會牽涉到啊。但係咧，就運輸署話就係嚴重嘅交通事故，可能涉及傷人嘅。希望大家都平安冇事咯。 係啦，同埋最緊要大家都係啊咁啊！如果係即係發現有啲塞嘅，容讓一下，因為好快脆咧，就我哋都希望清理到嘅。同埋如果你話即係有人要幫忙嘅，咁我哋梗係幫咗人先啦。 冇錯冇錯，係咪 先？好，今日朝早講住咁多先，唔該曬 Didi。咁啊，另外天氣方面咧，又話 O 喺出邊啦。早晨。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嘅晨光嘅听众朋友啊，平时呢就会讲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时候先讲啦。今日呢星期四都可以讲 Happy Happy 喎，因为返埋今日工呢，打工仔啊又有连续几日假期呢，就可以拍埋一齐啊，咁就做到个长假期出嚟囉。 我哋明天要返工、我哋都戥人开心啊，係咪？ 係啊，每次都系咁嘅，咁就算系嗰个放假嘅氛围呢都会沾染到俾我哋啦，咁所以呢主持人呢都会特别轻松嘅调子方面，咁唔知系咪呢心情轻松，睇个天气呢都比较呢明朗一啲喎，咁望下天空呢，蓝天白云呢都开始出嚟啦，咁能见度呢亦都高返好多，唯一呢比中不足相对热少少喎，今朝下咁其实琴晚黑呢都已经是熱的啦，咁我記得啊，鐘哥同埋崔傑同都話，啊夜晚黑都要破戒啦。點樣破戒呢？就是、開冷氣咁樣啫，開呢個叫做第一次嘅冷氣啦。咁開咗會上癮嘅，記得，因為你今日開完之後，啊第一晚瞓得好，第二晚開唔開呢？开开佢啦。 人就係咁，舒服咗之後咧，叫你再辛苦翻啊，好難嘅。 是啊，即是开完冷气之后究竟可唔可以第二日不如转返继续开返风扇呢，可能就难少少啊。不过就算开冷气啦都可以有啲节能啲嘅方法啦，意思就係、是、第一你可以校一个时间仔嘅，喺嗰个叫冷气嗰度可能 set 譬如两个半钟度咁啊，又可以令到你已经大概两个半钟点都瞓得着啩咁 样。好 瞓着咗啦，咁叫做身体适应咗某一个温度，除非突然间超热嘅啫，即係热多十几度嘅啫，如果唔係就理论上啊都可以俾大家呢好好咁样入睡，好好咁样入眠咁啊。瞓醒嘅时候又唔需要话哇开足五六个钟头冷气，而且开足八个钟头冷气咁夸张。 通常我自己用嗰个方法呢，就係例如我要六点起身嘅，咁我冷气呢就可能会四点或者四点半呢就会自己熄咗㗎啦，咁样。咁跟住个人起身呢，你又唔会觉得，因为起身体温一定低㗎嘛。如果你仲开住冷气，其实你都有啲尖寒尖冻嘅感觉㗎。咁如果你已经熄咗个冷气，自己熄咗嘅，咁咪我覺得起身嗰刻咧都係起得好舒服啊，咁又唔會，而家最擔心係咩？係濕啫嘛，又濕又焗嗰個感覺啫嘛。 係啊，用小白個方法咧都係可以嘅。咁當然再加多一個小貼士俾大家啦。咁好多朋友就喂夏天來了咯，咁啊開始要換過部冷氣或者買冷氣啦。咁啊注意翻嗰個能源標籤啦。咁啊買一啲咧節能比較相對慳能源啊慳電嘅嚟睇睇啊。咁其實咧即係環保署好似有相關嘅資訊， 有㗎有㗎， 上翻 个网站嗰度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系啊，同埋咁耐冇开冷气咧，喂，洗洗部冷气佢先好、 啊。 就算唔洗， 入啲細菌咁樣係 啊，唔使你都自己攞即係拆個隔塵網出嚟啡一啡佢，跟住先裝翻上去，感覺都好啲啊！如果唔係高個隔塵網，漚咗成季喎喺呢個冷氣機入邊，係咪？ 我都建議俾出邊啲師傅洗啦， 咁梗係啦， 咁你促進下就業機會啦，咁啊，即係你有冷氣涼，咁啊又可以健康一啲，咁啊人哋又開到工咁樣啦。 洗完啊真係涼啲嘅，係咪？ 係啊。 好啦，好啦，咁啊，唔该晒，哦，咁啊，快啲翻入嚟，唔好热亲啊，出边都开始热啦。好，咁啊，详细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噶，咁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嘅气温啊，大概30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啊，周末期间持续炎热，咁啊，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亦都系较大噶啦。而家26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啊，啱啱转咗相对湿度84%，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2，咁啊，低水平嚟，咁啊，出边空气都几好啊。不过咧，头先都提到有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会唔会几滴雨水啊。虽然冇乜影响，但落完之后嗰种局促嘅感觉就会多咗咧吓。好啦，早上7:13嘅时间，我哋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啦。 晨光大学， 今朝早嘅晨光大学，梗系继续揾下 Jerry 嚟讲下经理人嘅话题啦。早晨 ，Jerry。 早晨 ，Bobby。 嗱，你做咗咁多年经理人啦，一定唔多唔少都有啲风浪系面对过嘅。 啊，风都有啲嘅，有啲吹下嘅、啊、风浪算得上啦。我之前有提过嘅，好彩嘅叫做托赖就大件事，真系冇乜嘅。 嗯， 咁但系即系， 喂，咪先，你心目中嘅大件事系咪已经系要上晒报纸啊嗰啲噶？ 上晒报纸啊，或者系人都知嗰啲叫大件事啦。啊、嗯解决唔到嘅事情啊叫大件事啦， 嗯、 形成咗一啲叫做灾难性嘅。后果而导致到某一啲嘅关系破裂，咁嗰啲又系大件事啦。咁、 嗯、 就托赖我都冇试过呢啲。 我咁都好平稳、啊，算系。 即又系嗰句咯，你大件事啊嘛，你讲到咁、 嗯， 如果用嗰个 angle 系平稳嘅，咁但系你话小事，其实日日都有啲噶啦。咁、 嗯 啊、只系话我之前有提过啊嘛，每一次有出错嘅时候咧、嗯，一定系唔会系因为一个人。令到件事、 嗯、 就可以令到件事有灾难性嘅出错咯，一定系成个团队、成个幕后嘅班底加埋晒一齐先整到你噶嘛。 系，但系个问题系有啲咩事都系你负责救忙啊嘛。 系啦，咁所以你话真系好大嘅风浪就托赖冇乜点试过嘅。咁、 嗯、 但系譬如有时啲小嘢咯，嗱我讲啲啦，譬如早两年前试过有一个表演， 嗯、 唱歌现场表演，就唔系啲大 show 嚟嘅，即系普通一啲show 啦。咁budget 有限嘅个主办单位，咁就净系一个电子琴加一个 beatbox， 咁、 嗯、 就做噶啦。 系 咁好啦，个歌手上咗台，咁上到台嘅时候咧，嗰、那个两位司仪就介绍完佢出场咯噃，咁你系观众，梗系 准备等紧啊， 等紧啦，系咪起音乐咁样啦？静晒， 点解咧？ 冇声， 嗯， 咁个歌手咧就向前望咗一眼， 嗯、 向右望咗一眼、 嗯， 向左右望咗一眼，嗰度其实你讲嚟讲系得一秒嘅事情嚟嘅啫， 已经望咗三度啦。 系啦，发生咩事咧？那个电子琴因为摆得太耐 ，auto power off 咗。 哦， 原来咧啲电子琴咧，如果你要开翻机咧，啲旧式嗰啲咧要3分钟。先至攤得翻著嘅，咁、 嗯、 你諗下嗰三分鐘，其實喺現場嘅時候都幾災難嘅。咁嗱呢啲咪又係我所講嘅，咁但係嗰、那個 case 就係好彩啦。咁位歌手亦都好懂得啊，知道有事佢冇好慌張，即刻帶起啲話題啦，講翻同嗰日個活動相關嘅嘢啦。咁兩位司儀亦都好專業啦，又即刻會走上嚟啊，繼續去 check。咁所以就咁样好似好平淡咁度过咗。咁但係喺我做嘅经理人嚟讲呢，呢啲其实都几大件事㗎、 嗯。 就会嬲自己啦，真係嬲自己。唔係嬲嗰个乐手喎。点解我作为一个经理人 我會唔 spot 到要知道個電子琴要分幾兩分鐘先撻得翻著嘅咧？即係點解呢啲嘢我唔知道？ 係， 我係會怪自己嘅， 係、 一定唔關我歌手事啦。啊，你幾時會諗到個電子琴會攤動咗之後會熄機嘅啫？ 係，首先未必有呢一方面嘅經驗或者知識先啦。 係啦，咁所以就喺我哋做經理人嚟講，個挑戰咧就學海無涯嘅、有啲嘢你真係要。每做一次，即係如果你話我如果唔知道個電子琴開機要分幾兩分鐘就唔可以做經理人嘅，咁我又覺得係有少少 又誇咗少少， 誇咗少少嘅。咁所以就經一事長一智咯。 係 啊，咁就亦都有試過唔少啦。譬如去到現場件衫爛咗啊， 哦， 咁你知啦。如果男藝人嘅衫爛咗冇咁大件事嘅， 係 知女 同埋睇下爛邊度啦。 係啦，爆胎其實我唔令轉面嘅，咁其實都冇乜所謂嘅、啊。 嗯， 女藝人就。惡搞啲啦，好多時候你知啦，即係特別係夏天啦，咁可能哎呀又跌少少薄啊，或者露少少呢度，露少少嗰度，喂件衫即係爛咗少少，真係搞唔掂噶咯，咁絕對有試過呢啲 case 嘅， 係 係啦，咁 但係呢啲緊急救忙係真係救得切嘅，或者真係有啲巧妙可以做到嘅。 嗱，呢啲就係、是、又係嗰個前期準備功夫嘅問題咯、 嗯。 啊，我每一次。都是帶齊好多人同埋家冷撐， 係即係帶多幾套衫， 帶多幾個衫啦、人啦，即係乜嘢都要有心中有個數咯、即係等於我去旅行啫嘛，褲我都帶多幾條㗎， 係 同一個作法嚟嘅啫。啊，你點樣對自己，你點樣對人咯？係、啦，咁呢啲就係一啲喺公開對外嘅時候嘅一啲所謂挑戰咯。 嗱，但我聽阿 Jerry 咁講咧，其實每一次咧去遇到一個難題嘅時候咧，就學多一樣嘢啦。咁啊，即係話咧，代表下一次你個 checklist 咧，即係要去檢查同埋對嘅又多一項㗎咯。 絕對係呢、這個絕對係冇捷徑走嘅。我相信即係經驗嘅累積咧，就係我哋唔好話淨係做經理人啦，做每一個工作嘅範疇，你都係經一事長一智呢個必然㗎啦。咁但係反而咧，有啲就唔係有啲淨係好實體嘅嘢。先至係經一事長一智、其實頭先我講緊嗰個啲好少嘅例子啦，係對外嘅工作啦。其實對內嘅另外一種挑戰咧，其實亦都係需要經一事長一智嘅。經理人其中一個最大嘅挑戰、最大嘅工作就係、是、四個字：期望管理。咩叫期望管理咧？邊個嘅期望咧？你嘅期望。嗰、那個藝人嘅期望啊，好容易啫嘛。你諗下，Barbie。今日幫我出首歌咯，做咗幾個月，甚至乎半年，差唔多一年，做咗首歌出嚟，你有咩期望咧？ 梗係希望首歌會紅啦， 係咯，或者上榜啦，攞獎啦， 有啲成績啦，起碼 有啲成績啦，希望隔離街聽到有人播，有人唱啦，呢啲全部你都係期望嚟噶嘛、我最大嘅工作係要管理你嘅期望咯， 即係點啊，實際啲啊咁， 管理你嘅期望係我要預期曬所有發生嘅嘢咯。好嘅，首歌 hit 过你预期，我要揿住你。首歌完全唔 hit， 我要点样令到你继续生活落去咯？好，其实呢个挑战比起好多其他嘢系更大。 我成日以为咧，即系经理人可能喺歌手嘅嗰个期望管理嘅范畴里边咧，系一开始已经要同佢讲咗啊，大概我哋预计系咁样啦，即系共同有一个咁上下嘅 range 嘅目标咁样。 系啊，但系我只系一个又系嗰句咯，我唔系先知嚟噶嘛， 又唔知之后发生咩事咧、 我估会系咁样。 咁 如果我估唔中咧，或者估错咧？或者我讲俾你听嘅期望管理就系咁样啫，我讲俾你听系咁啫，其实你个心又未必系咁谂噶，所以其实当中牵涉咗一种人性嘅时候咧，就大家会好容易喺呢一方面产生咗一啲我哋叫做摩擦啦，因为其实你以为你听紧我讲，但其实你个心系谂紧另外一样嘢嘅时候， 都好正常嘅， 系啦，咁你有开心嘢啫，你会有唔开心嘢噶嘛，咁当。如果嗰、那個結果同嗰個預期係有落差嘅時候，你會好唔開心咯，或者你會好失落，甚至乎有啲覺得缺失，對於前路好迷茫。我做 entertainment 做藝人最大嘅一個挑戰對佢哋嚟講，就係佢哋永遠都望唔到前路嘅。其實，因為今日出完首歌咧，唔知道下次會點噶啦。今日拍完套劇，唔知將會點嘅。咁如果嗰樣嘢 generate 唔到，產生唔到一個效益。 做唔到個成果出嚟，佢哋會好容易由一個高位砰一聲，跌咗落去，唔係話唔好話地底啊，會跌得好痛咯。 即係個心理建設其實好緊要。 係啦，咁所以我哋做經理人嗰個最大嘅挑戰喺期望管理上面咧，或者我哋遲啲下一集啊，或者幾時有機會講下，就係話究竟我哋做經理人有啲乜嘢人或者有啲咩性格喺我嘅立場上面係較為適合做嘅咧？其實喺嗰方面係一種都係一種叫做素質嚟噶啦。 好啦，咁啊今朝早咧同阿 Jerry 傾住咁多先，我哋下次再傾過啦。 OK。Thank you. But I'm used to lonely. 我喜欢一个，我喜欢一个人听一首歌。没有被发觉，喜欢这种一个人的歌。I'm lonely， 也喜欢一个最孤单的你和简单的多。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7:25啦，出面呢都仲係开始有啲轻轻地嘅感觉。 係啊，熱辣辣啊，咁唔知大家会唔会再食辣呢，令到大家可以出下汗散下熱咁样啦。 你呢个散熱方法呢正直就係好多东南亚人点解佢哋食嘢食咁辣嘅原因。 係 真係散熱㗎喎。 我同你都鍾意食辣啦。不过適可而止呢四个字呢就常挂口边。近日呢就睇到香港其中一个讨论区啊，嗰度呢有标题係咁样讲嘅。女朋友好小朋友啊，要我同佢啲朋友嘅男朋友斗食辣啊，咁样即系 唔系嘛？ 即系阿小白又有个女朋友啦，阿欧又有个女朋友，咁我哋就一齐去食米线啫。咁啊，跟住咧，阿小白嘅女朋友咧就讲话：小白啊，喂，你咁食得辣，不如你同阿欧斗下。 系啦， 咁啊，跟住阿欧个女朋友咧又讲话。系啦，你都好食得辣，不如你哋比拼下咁样。 其实两个男人 根本就唔想比拼，同埋唔想比较， 中意食咩辣咪自己嗌，比乜鬼？ 正所谓冇比较冇伤害，有比较有伤害，但系都要硬住头皮啦，因为可能个女仔系啱啱识嘅咁样，咁你谂住显下威风咁样。 叻叻咁樣咁 啊，辣嗰度顯威風， 其實都好古怪啊，係咪先？咁啊喺嗰間比較著名嘅米線鋪咁樣啊，咩哥嗰度食呢個米線，咁啊有一個咧就話：，喂，你平時有冇食開啊？即係小白就問我啦，你而家問啦，有冇食開辣？ 喂，有冇食開嗰個米線啊？嗌咩辣㗎？平時 有啊，但大家都唔出手字，跟住咧阿歐又問翻小白啦。你食开咩辣咧？咁样 我， 跟住阿小白又再问翻你食开咩先？我就翻你程度。哇！跟住阿欧又回一句话： 啲太极嚟喎， 冇乜所谓啊！你食乜嘢，我食乜嘢，来回两三板乒乓波之后，得唔出结果？ 喂，有冇杀球？杀球，杀球啦！ 系啦，杀球，大家咧都食咗一个比较辣啲嘅咁样。嗱，事主表示系平时咧食惯呢个三小辣嘅，但系女友咧为佢点咗咧辣度超负荷嘅其中一个辣度啦，咁啊冇讲几多啦吓。第二日咧佢咧， 我可以公开、哦。 你可以公开自己， 我食特辣嘅， 特辣系嘛 ？OK OK。 我嗌嘅时候咧，侧边人都望住我。 咁啊，唔系个个都好似小白咁样去挑战咁高嘅辣度啦。头先我一开始开呢个题目已经讲咗四个字挂喺后边，就系适可而止。啊，咁啊，事主就表示咧，佢平时都系食惯三小辣嘅啫，佢三小辣都。辣辣地噶啦，都系啊，咁我唔知点样， 我梗系唔觉啦。 我唔知点样形容嗰、那个叫做辣嘅 spicy level 啊，咁样啊，但佢嘅女朋友咧就为佢点餐咧就超负荷啦，咁所以咧就屙咗四五次第二日， 咁真系唔好。 系啦，咁啊， 唔到唔好食啊嘛。 一啲注册中医师咧都有指出啊，食辣过度咧会引发呢个急性嘅胃痛嘅，咁样或者有机会整到肠胃炎添，咁啊。如果你话喂东方人或者亚洲人咧食辣都话比较叻少少，但系欧洲嘅地方嘅人咧可能咧对食辣咧就更加之叫做嗤之以鼻啊！嗱，早前咧英国伦敦咧一个男子咧就进食呢个南韩嘅呢个三样辣鸡面啊，其中一个辣鸡面啦，我估计就系咁啊，就出现咧呢个牙齿感到麻痹啊，喉咙咧就开始紧缩啊，食咗半碗之后咧，更加出现咧手脚没有感觉嘅短暂失聪嘅呢啲后遗症， 好严重哦， 系啊，咁啊手脚麻痹都唔紧要啦， 系咯， 仲要听唔到嘢， 系啊，玩玩玩啊吓， 系啊， 辣嘅嘢大家就 系 适可而止啦， 要练习嘅。 今日是四月一日，星期四，农历二月二十。适宜迁徙、动土、栽种、放水、入闸、安藏。 我样样都做晒佢先。 你有冇咁多时间啊？今日忌赴任。 我唔去做嘢啦。 有工系要翻嘅。今日都系愚人节， 不过都系唔好乱咁讲笑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长沙环有小巴同货车相撞，十一人受伤。事发在早上大约六点半，两架车在东京街同元州街交界相撞，小巴司机一度被困，要由消防救出。车上九名乘客受伤，货车司机亦报称头晕。消防派出多架救护车到场处理，并将伤者分流。美国近日发生多宗亚裔人士遇袭的案件，当中在星期一发生在纽约市的案件，一名65岁女事主在曼哈顿街头遇袭。纽约警方拘捕一名38岁男子，他被控以仇恨罪和袭击等罪名。当地传媒报道，居民认得出他是一名露宿者，并带警员到安置露宿者的公寓将他拘捕。从闭路电视片段看到疑犯在行人路踢向一名华裔女子的腹部，女子倒地之后再踢向她的头部，女子多处受伤，盆骨骨折，目前情况稳定。当时附近大厦一名相信是速递员的男子怀疑目睹事发经过，但没有伸出援手，大厦亦有人关上大门。 美国政府就宣布一系列措施，应对日益增加的反亚裔暴力行为。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法院继续审理白人前警员肖曼涉嫌在拘捕行动中向黑人男子弗洛伊德使用过分暴力致死的案件。死者被指在去年五月在一间便利店使用怀疑伪造的20美元钞票买烟。庭上播放便利店的闭路电视片段，19岁店员出庭作证时表示，当日接到怀疑伪钞之后向主管上报，主管吩咐他到店外叫弗洛伊德返回店铺，但是被拒绝。店员说和弗洛伊德谈话时认为他反应缓慢，这名店员对事件令弗洛伊德死亡感到难以置信和自责。45岁的被告肖曼被控二级意外谋杀、三级谋杀及过失杀人罪，他否认控罪。土耳其上月放宽防疫措施之后，单日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持续上升，星期三达到39000几宗，创疫情开始以来的新高。另外有152人死亡，累计死亡个案增至31000几宗。总统埃尔多安日前宣布再次收紧措施，包括全国恢复在周末封城。在希腊虽然确诊个案上升，但政府为舒缓民众的抗疫疲劳，由今个月5号起容许部分零售店铺恢复营业，顾客入内要先预约，同埋最多只可以购物3小时。店铺负责人要限制人流，大型购物中心和百货公司维持关闭。希腊政府亦由星期六起容许民众揸车短途外游，户外活动不得3人一组。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一宗交通意外事故先啦，比较严重嘅喺长沙湾嘅东京街，因为交通意外嘅关系，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长沙湾道嗰段咧，部分行车线封咗嘅。而东京街去海旁方向，近住长沙湾道咧就全线封闭。附近的圓洲街都有封路措施，可以的话各位尽量改道行驶。东京街因为有严重交通意外事故有封路措施，各位请尽量改道行驶。现在这个观塘顺安道呢，因为部分路段就受到爆水管影响，顺安道近住宁波第二中学那段就需要封闭，本来经过那里的巴士全部都要改道行驶的。而港岛分域街都是因为爆水管的关系，分域街近住谢斐道至洛克道一段左一二线都有封路措施。隧道方面，暂时正是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个歌名，四种阶段。 从前是自由地，光阴已无味，找不到你，总混忘自己。然后是多少的你，想演出戏，要相爱的距离。原来是单身。 Bossa Nova 曲式嘅方向之后咧，野路上呢一首歌系关于一个人嘅故事。揾咗填词人郑敏商量之后，对方就提出由一个男人嘅角度出发，写对于爱情嘅四个阶段。作曲陈永康，填词郑敏，编曲监制 Yellow。上榜三星期回落十五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 ，Yellow 喜欢上一个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七点三十八分啊！早晨好，早晨钟哥，早晨啊，晨光啊，听众。 早啊，点啊点啊？ 喂，我哋以前睇戏咧，咪有好多新嘅发明咧，都会觉得哇，会唔会系咁啊？咁但系咧，随住时间嘅过去，你发现原来又唔系真系假嘅，真系有嗰啲太阳能电筒啊，即系有好多你意想不到嘅嘢咧会出现。 系讲紧科幻片定还是搞笑片先？ 系两者都有啦，系啊。咁其实科幻片都系啦，有啲佢更加认真地即系霍斯。嚟紧会唔会即系啲科技发达会有一啲新嘅出嚟啊？ 如果科幻片里边讲嘅嘢咧，其实真系一个先驱啊！点解咧？好多科学家细个嘅时候就因为睇咗嗰套科幻片，觉得啊呢样嘢好、啊，于是潜移默化大过咗咧。就修讀科學，就真係變成一個科學家，然之後就發明咗嗰樣嘢出嚟， 好似話人面辨識系統就係咁樣噶嘛。 哦、 即係有一套電影嗰陣時話，哇！望一望塊面，即刻知道，咦？你係吹氣筒，俾你入啦。嗰啲實驗室同埋啲藏寶地方，成嗰啲都係咁啊嘛。咁跟住咧，好似話有啲科學家或者研究人員咧，就話哦咁樣都幾好喎、啊，咁樣咁就有一個人面辨識系統咯。咁啊，究竟我唔知道，究竟有電影先啦、啊，定還是係個科學家神早已經直跟咗一個人面辨識嘅想法落去部電影嗰度？ 你哋相唔相信陰謀論嘅？ 咩？ 我相信啊， 相信 係啊，呢個世界好多阴谋 啊！阴谋论咧就话，点解而家有咁多科幻片都有外星人咧？点解无端端会啊有外星人、啊？就因为其实真系有外星人，于是静静鸡咧就透过呢啲咁样嘅电影咧，话俾你听，等你潜移默化。即係接受咗有外星人，有外星人，到外星人真係出現嘅， 即係下個禮拜你見到嘅時候都唔驚啦，咁樣 即刻撞到， 俾個心理準備。 我睇你睇過啦，即係你就唔使咁驚咁樣。 我都覺得係啊，有啲宗教領袖都話其實有外星生物嘅嘛，已經承認咗咁樣。咁你見到係釋出一個好大嘅信號啦，就係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喂，不过讲开呢个咧，都会讲少少，因为咧，今个礼拜头嘅时候咧，阿何安达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到咧，佢都有讲啊 ，Elon Musk 咧就喺自己嗰、那个网站上面咧，又系讲讨论外星人啊嘛，佢净系摆咗两幅图咧，就话其实系冇嘅咁样，佢就系一个图咧就讲嗰、那个我哋而家影相嗰啲器材嗰、那个resolution 嗰啲解像度咧就越嚟越高，但系咧由始至终咧，我哋揾到嗰啲有关外星人的相啊、片啊，佢嗰条 graph 咧就系打横嘅，好像一路都冇靓过嘅嗰啲画质、嗰啲解像度。你哋觉得点咧？ 多谢崔杰同引出呢个话题， 因为我知道你中意呢啲嘢嘅，你应该有嘢想讲噶， 系 啊。 其实嗰日好呢味，你好呢味，外星人 系啊。其实我嗰日听到之后咧，好想即刻打电话同即系喺即刻打电话俾你 Andy， 我有得回应一下，可以大家睇多啲科幻片嘅。 系 咁，如果大家有冇留意咧？無論係科幻片又好，或者紀錄片都好，當你一啲高科技嘅地球上嘅一啲戰鬥飛機或者咩都好啦，飛機見到啲外星飛碟嘅時候，佢哋會發生一個現象係乜嘢？所有嘅電子儀器咧 失 係會失靈嘅， 哦、 所以咧如果 即係佢搞你啲嘢， 係啦，所以如果你 你影我啦， 就係啦， 你睇唔到，如果當你攞你睇唔到， 就算攞一個而家最高科技嘅智能電話，你攞住佢嚟想影一個外星飛碟嘅時候咧，佢就會有啲電波影響你個電話，令到佢變成變翻最低像素嘅， 變翻八十年代影嘅相 起格咯。 即係原本你係download 緊2160，突然間變翻 VCD，就係咁樣嘅比喻啦。 OK 喎， 我都好認同呢個説法。 所以你影唔到嘅， 系 影唔到， 因为佢唔想俾你影，根本人哋啲超高智慧生物嚟噶嘛，话影就影咩？ 电波已经可以整到你， 好啦，唔使担心，系咪影唔到咧？ 系， 其实有机会影到嘅。你唔好用啲高智能嘅电子科技产品， 系， 可能你用翻咧，即系以前嗰啲 相机， 相机嗰啲，仲要系嗰啲一盒咧。直插嗰啲 影完即棄嗰啲啊嘛， 你冇科技啊嘛， 跟住就衝啲底片 就會見到， 好清楚啊， 咁樣影先得。 所以呢個話題咧都真係每次攞出嚟講咧都有兩邊嘅説法，大家咧都討論得好開心。 所以麻煩你將我呢個解釋咧講翻俾 我要唔係講翻俾 Elon Musk 聽，因為係佢講嘅，我翻譯做英文。不過頭先咧， 喺個 Twitter 下面留言咯， 係有好多啊，其實佢下面實有人咁樣講啊。即系正反两方面都好多人回应， 辩论嚟嘅， 系啊，辩论嚟嘅。咁啊，头先咧阿 O 就话，哦，其实有好多一啲新嘅发明咧，可能真系同啲戏啊，或者之前佢哋某一啲经历有关啊。咁今朝早咧，我就想讲一块镜啊，叫做微笑镜啊。微笑镜嗱，镜咧平时咧行埋去就照啦，即刻即系冇任何悬念啊！顶笼就话你去到酒店嘅时候，到底块镜后面系咪有镜头啊？定系系咪镜中镜啊？有冇人睇你啊？咁样系啦，顶笼系呢啲啫。咁呢块微笑镜咧就系一个土耳其人发明嘅，咁佢个面咧系磨砂嘅，即系正常咧你行埋去想照镜嘅时候，其实你系睇唔清楚自己嘅。你估唔估到点解佢要整呢块镜咧？但系咧，我又俾少少 tips 你，只要你行埋去做一个动作咧，嗰块镜就会变翻清噶咯。 哦，你开头话微笑镜系咪即系你行埋？ 咦，系喎，原来我讲错。系啊，咁但系点解佢要咁样做咧？ 我哋写侦探故事真系大件事啦，即系个戏名咧就叫做阿强系凶手，跟住咧就叫你估必谁是凶手。你个戏名咪讲咗阿强系凶手咁样咯？嗱。 我帮 Kitty 阿王，你跟咗阿敏大人咁耐，写剧本都 日本有啲高深啲嘅咁样，东野圭吾嗰啲咧，一开始话俾你听边个 系凶手， 跟住再讲翻点解佢系凶手，呢啲就系传说中嘅本格推理。你 又或者咧，唔系我系谂住咁，即系讲微笑镜，咁你正路咪你讲咗答案咯。其实可能你对住佢喊啊，佢先睇得清咧。 梗系会啦，一定对住佢笑啦，何必苦苦？死死 慘煩！今日阿崔傑同講呢個題目，有好多題外話可以衍生嘅。譬如我推介另一個好舊十幾年前咧嘅電視劇咧，日本嗰個《神探伽利略》咧，咁我就好推介呢一個電視劇。點解咧？因為佢都係講誰是兇手，但係佢就好似阿歐靖話齋，一嚟咧話俾你聽邊個係兇手噶啦。佢嘅重點唔係叫你推理邊個係兇手，係佢點樣去犯案。咁佢背後嗰個故事，即係佢好著緊後邊講嗰個故仔。 即係英雄所見略同，我咪就係用呢一条嘅思路咯，我就话俾你听呢块镜就系 简直系香港版嘅福山雅治啦， 东野圭吾啊，唔写小说嘥咗你， 嘥咗我。到底啊，点解佢要整呢块微笑镜咧？咁其实系一个都好感人嘅故事嚟嘅，因为佢用咗两年时间咧，去到设计同埋研发呢个产品理念咧，其实系想帮助咧提升呢个癌症患者嘅生活质素。咁话说咧，呢一个嘅设计师啦，或者即系呢个发明家啦，阿 Burke 咧，佢喺土耳其生活嘅时候。曾经咧喺多间嘅癌症医院嗰度工作过一段时间，咁有啲癌症嘅幸存者就话俾佢听，即系分享翻自己一啲嘅生病嘅经历啦。咁啊知道咧，其实佢话自己患癌嘅第一日开始咧，就已经好难面对块镜，去到承认呢一个咁咁打击，系啊咁大嘅打击啦。 瘦啊，同埋冇头发啊，即系化疗嘅期间， 或者就算未开始呢一啲步骤嘅时候，其实你望住块镜，即系你会可能会思考啊嘛，即系你会。会谂好多嘢噶嘛？见到自己嘅样嘅时候，咁佢就话、原来有啲癌症嘅患者咧，同佢讲翻呢啲感受嘅时候咧，原来佢哋系唔想去照镜或者唔想去面对自己嘅。咁于是乎咧，佢就谂一样嘢，即系不如研发一个产品，可以令到佢哋虽然患病都可以积极啲，用一个开心啲嘅态度咧去面对呢个病，希望可以帮助改善病情啦。因为成日我哋都话，即系心情都会影响你个身体嘅健康。咁於是咧呢一位阿 Burke 咧就決心就創作呢一個嘅產品。咁即是話咧，當你用呢塊鏡嘅時候，其實塊鏡裡面咧有個鏡頭嘅。當佢 sense 到你係微笑嘅時候咧，咁嗰塊磨砂嘅表面咧。 就会变成一块好清楚嘅镜啦。咁啊，等你即系去照镜嘅时候，都可以尽量笑下啦。即系你，因为照镜其实系有呢个日常需要噶嘛。我当你刷牙、洗面、梳头都好啦，所有嘢都好啦。咁佢希望你笑多啲。咁我觉得呢个产品都几好啊。即系有时候你会帮人哋谂，未必嗰样嘢系纯粹为你自己嘅生活好嘅。 嗱，所以我就话正话又系即系随时空手嗰、那个嗰、那个方向。佢呢件嘢发明出嚟系点样用？我觉得冇乜所谓，即系好老实讲。但系背后个古仔 系啊， 先至充满咗温暖啊嘛。 咁希望到呢一个微笑镜帮到一啲癌症病患者啦。 时间7:50，希望今朝早你都带住多啲微笑喺呢块面上面啦。听紧有 The Hearst 嘅《千世书》，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头先你喺度讲嗰啲未来世界外星人嘅嘢咧，其实我都好想一齐讲埋。 我有见过啊， 好中意飞船，我唔知见唔见过啦。 喺今日睇真啲嗰阵时见过咯。 不过咧， 又重 其实头先咧喺出边啊，同阿龙喺度倾嘅时候咧，佢讲咗一样嘢，令到我觉得咧。都是未来世界时候会发生的事情、其实他在家嘛、他昨天夜晚他就说、不好意思拿出他的 topic， 因为呢、昨天夜晚他就在家里 发生了一件事，原来他家里用很多星控东西的、例如 I G 字头那个就说喂你帮我做什么帮我找什么，然后又是 A 字头那个我现在要做什么你又帮我搞什么，这样、即是他已经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那里。我在那一刻我就会想起、我有些朋友呢屋企都会经常用这一类星控嘅遙控嘅裝置，去到幫佢哋處理某一啲嘅嘢嘅，例如我啲朋友佢食飯嘅時候咧，咁佢中意睇電視，又或者中意聽歌咁樣啦，伴隨住佢嘅，佢每一次咧，佢都係嗌 嗌嗰個聲控嘅裝置出嚟咧，就喺度同佢講：你而家幫我轉台，轉咩台？你而家幫我播只咩歌？例如我聽 DJ 咁樣，係啦。咁佢又揾只 DJ 嘅歌出嚟俾佢。我有時喺度諗，人咧將來嘅時候會唔會即係坐喺度咩都唔使做嘅咯？靠把口或者係撳少少嘢，然後你就已經可以做曬所有嘅嘢， 唔使足不出户。而家都係㗎， 而家都係㗎啦咩？ 你如果你屋企有個外佣姐姐，有幾多人係自己斟水㗎？Marianne。cup of tea， 佢都系讲单字嘅，你几可见到譬如请外佣姐姐嘅主人们咧，系可以讲到整句英文嘅，我好少听到嘅。A cup of tea， hot，cold，too hot， 都系咁嘅啫嘛。 咁但系你接唔接受到？譬如屋企好多嘢都系声控咁样， 接唔接受到啊？ 你唔觉得好烦？ 其实你 真系觉得好烦嘅。 设置咗喺度，应该你就会用啦。首先第一，你消费者嘅心态就有咁句说话咯。咁 但系佢两个装置喺度嗌交啊！寻晚 吓，点解咧？ 因为佢喺度同G 字头嗰个讲嘅时候咧 ，S 字头嗰个答佢。咁啊，两个又喺度话我唔系叫咩名啊，跟住仲有啲唔知咩嗌咩交，我就冇详细问啦。但我觉得咧系形成咗一种咧生活上边已经好似。好烦嘅感觉，咁当然啦， 声控产品啊， 系啊，声控产品啊，即系你，我觉得嗱，一个装置咧，我觉得都 OK 嘅，两个装置咧，我就觉得如果导致佢哋嗌交咧，哇，好似好惨咁样喎。 佢哋嗌交系因为佢哋即系误会，以为叫佢想服侍咁样系嘛，咁样 可能系啦。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如果声控嘅产品咧可以再归一啲嘅话咧，咁啊会舒用起上嚟会舒服少少嘅。 呢啲永远嘅叫做高科技产品啊，即系而家都唔系高科技添啦。呢啲咁样嘅科技产品咧，永远都有人赞好，有人唔中意嘅。嗱，好简单。而家你未經過好多酒店又好，或者一啲大廈都好啦，佢有啲叫做節能電燈啊嘛，即係如果條走廊冇人行嘅時候咧，啲燈熄曬。 係住村屋嘅我咧，成條村都係嗰啲節能燈嚟。 有人行嘅時候咧，佢就著翻噶嘛。 係啊係啊。 好啦，咁係咪方便？係咪節能先？好事嚟㗎。係 啊 係 啊。 咁但係有啲人就話啦，夜晚嘅時候咧，你個心寒一寒嘅，你行嗰條走廊，走廊原本黑嘅。点知你一行嘅时候，突然间啲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着晒，你会觉得好惊嘅，因为我真系经历过咧。我以前喺有啲地方住酒店咧，佢成条走廊咧就用呢啲智能灯啊嘛。得我一个行入去嘅时候咧，原本黑掹掹，突然之间行过，我唔知入，一行嘅时候，突然间佢逐盏着，仲要系哇！即系光到走廊尾嘅时候，咦？做咩事呢？我以为撞鬼啊！ 睇鬼片睇得多，平时都系咁样铺排 啊 嘛。 跟住我都唔知行得快。 高速公路我遇过呢个情况， 又遇过 喺外国嘅高速公路揸车嘅时候咧，咁啊一路揸嘅时候，你原本离远已经见到对面嘅山头黑晒噶啦。跟住当你开始行近佢嘅时候咧，佢又系好似钟哥所讲咁样，啲灯咧就全部着，系啦，着晒。然后当你走远咗嘅时候咧。啲燈又自己熄喎， 係啊， 咁你就嗰刻咧，我第一次唔知嘅時候，其實個心都會驚一驚。 不如另外一個就係嗰啲扶手電梯咧，有啲咪就係平時佢唔喐噶嘛， 你以為佢壞咗， 以為佢壞咗，突然間你踏前一步嘅時候諗住行咧，跟住佢 喐啊，不過慢慢喐嘅，佢又真係 都係啫。咁你即刻望一望隔離，咦係咪有人咧？點解無端端會喐嘅咁樣？ 起步啊嘛，當你喺企上嘅時候，嗱咁但係如果高科技嘅一樣嘢咧，唔知大家又接唔接受到啦？就係無人駕駛裝置，呢個咧就話想起上嚟好似好远啊，但系原来已经咧发展到好近噶咯。咁啊，沙田区咧亦都系一个咧嚟紧啊吓。咁啊，估计会系开始咧安排九月开始做呢个测试。咁啊，系咩测试嚟嘅咧？就系无人驾驶装置，有一个咧叫车联网啊。咁车联网咧，佢就系配合咗嗰个5G 技术，然之后咧就可以喺咩公路嗱吐露港一带啦。科學園啦，同埋沙田市中心，咁啊大概呢個14公里嘅路段咧，就會裝呢個車聯網嘅設備嘅。咁佢咧就話到啦，有咗呢個車聯網嘅設備咧，就開始我嚟做呢個測試，就係如果無人駕駛嘅時候咧，佢哋對於譬如行人過馬路啊，同前車嘅距離啊，緊急剎制啊，或者應付啲道路阻塞嘅問題嘅時候咧，佢哋嗰個車聯網到底應付的效能有幾高呢？咁我自己都覺得其實沙田是一個幾好馬路規劃的地方嚟。其實沙田啲馬路起得幾靚啊，即係市市正正咁樣。咁如果你話試下呢一個叫 5G 車聯網嘅技術，沙田我覺得都係一個幾理想嘅地方嚟嘅。不過因為 但係佢係點樣做法？即係佢係有啲無人駕駛嘅車啊，定係 無人駕駛車啊？ 嚇！即係佢就裝咗喺架車度， 裝喺架車嗰度。 遲啲即是話佢呢個計劃開啟嘅時候咧，真係你可能揸揸下車，發現隔離 篱有一架车系无人驾驶紧 嘅，冇人嘅。咁但系我相信佢开头测试嘅时候，虽然就系无人驾驶， 都会有人坐喺度嘅， 但系都会有人坐喺度嘅。 即系我唔会揸揸套路讲，突然见到咦，点解有架嘢冇人喺度，但系识喐嘅咧？咁样 你哋真系见过未啊？喺而家唔系话阿小白讲紧嚟紧。以前有冇见过真系有一架车冇人揸？ 铁路见过冇人揸有啫， 我真系试，我真系坚见过，好笑啊！好笑，又好似开咗呢个喜剧嚟咁样。有一次， 你想讲喺泰国系嘛？ 喺农场度啊， 农场度啊， 个夜晚一个人揸紧车，即系我都唔记得咗去边啊。夜晚咪揸紧车咧，一个人咁已经夜难人静噶啦。咁见到隔篱线有一架好大嘅嗰啲欧洲车，即系嗰啲好奔驰嗰啲咁样啦，好大架咁。咁跟住咧，望一望咧，冇人，哇吓一跳！但系佢真系行紧个着晒灯喺我隔篱行，我以为啲咩幽灵列车嗰啲咁样啦行过，咁做咩个心真系寒一寒啊，几想 double break 啊！跟住咧再望清楚咧，原来一个好矮嘅女人揸紧车， 即系缩咗喺下面， 咁样。 同埋有啲人揸车个姿势系咁样，缩埋条颈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见过。 哇！下次揸车我几想响安，喂！下次揸车。垫个 cushion 下面都 坐多啲啊嘛， 垫咗 cushion 佢只脚唔够长踩嗰个油门可能， 咁着高踭鞋咯，啊咁着高踭鞋又危险 啊，真系唔好揸啦， 唔好揸啦， 做咩啫？做咩歧视人哋矮咧？ 唔系歧视， 吓吓啫。 唔系，但系呢个都有发生噶，即系唔系净系话喺侧边啊，尤其是好多时喺后面咧，佢咪有个 seat 位嘅，有个浪头嘅，你真系见唔到前面有个头喺度噶嘛？啲事有发生。 系啊， 不过你嗰个无人驾驶咧，其实咧，我觉得都系大势所趋嚟，即系始终都会有呢一日嘅。咁你可以解决咗所有嘅，即系希望啊，解决咗将来所有嘅交通意外啊嘛。因为中央嗰个减低咗发生交通意外嘅机率。 吓系啦，应该系嘅。咁不过佢就话到啦，有一样我就睇落去，其实都有少少担心嘅。佢话如果当佢呢个无人驾驶装置进行测试嘅时候咧，系唔会特别封路嘅。咁其实我谂翻你又啱嘅，佢封咗路，成条路冇车啦。测鬼测马咩？系咪先？咁佢都系要靠有车嘅时候先做测试嘅。 可能测其他咯，譬如话行人或者单车或者小动物咁样。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佢本身入边都有个人坐喺度嘅话咧，咁我都觉得系做下呢啲测试咧， 必须嘅， 系必须要嘅。咁人都系要进步噶嘛。我之前都有同中哥讲过噶，佢话其实有啲科学家成日话预言，咁未来个世界会系点咧？未来啲人咧揸车咧。都會俾人笑嘅，就好似我哋而家啲人咧笑啲人，如果係用騎馬去到代步嘅話咧，就會笑佢啦。你有冇搞錯啊？仲騎馬代步嘅咁樣， 你仲揸車啊？ 係啊，可能以後啲人就哇，你仲揸車啊？你咁 classic 嘅，咁我哋而家有跑馬，第日可能淨係得翻賽車。系啦，咁啊对人同机器嗰个连结就系喺个比赛上面先至见到，就唔会再享受到咧就系揸车个乐趣，上车就揿个掣，地点喺边度佢就自己去啦。 即系第时听下伊健嗰只头摇有尾摆咧，你唔知佢讲乜嘢噶咯。 系啊，唔明噶啦，要幻想下，好似我哋幻想啲人骑马嗰种 科幻片 啲 歌。只要摆，只系可以摆喺即系 F1 嗰啲，嗰啲可能仲有 feel 嘅，喺马路就见唔到噶啦。 可能系啊， 系啊。不过今个早上啊，大家小心揸车啦，室外气温。而家26度， 平台贴出纳瓦尔尼嘅信件。纳瓦尔尼话背痛嘅影响已经蔓延到腿部，形容双脚都失去知觉，但只系服用咗两片止痛药。又投诉浴卒晚上每小时都会吵醒佢，认为等同虐待，要求当局遵照法律，让佢选择的医生亲身为佢诊断。纳瓦尔尼上个月因为违反缓刑条件而被判监两年八个月，目前正在俄罗斯偏远地区的监狱服刑。法国累计有超过464万人确诊新型肺炎，95000人死亡，新增感染和死亡个案仍然居高不下。政府的抗疫工作遭到各方指责。总统马克龙发表全国讲话，他表示为了遏止疫情，宣布由星期六开始全国封城，为期至少一个月。学校关闭三星期，改为进行网课，宵禁令持续，但容许在复活节假期期间进行有限度的国内旅游。马克龙说，深切治疗部有44%的患者年龄在65岁以下，死亡人数将很快突破10万人， 如果不盡快展開行動，疫情將失控。他希望各方都能夠遵守限制措施，有望見到隧道的盡頭，同時需要加快接種疫苗工作。日经平均指数报 29,433 点，升25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06.41 美元，卖出 1707.85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75， 日元 110.78， 瑞士法郎 0.944， 加元 1.257， 人民币 6.554，英镑对美元 1.378， 欧元对美元 1.173， 澳元对美元 0.75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8。 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覆盖珠江口的一道云带正逐渐移离该区。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长沙环啦。咁长沙环嘅东京街由于有严重嘅交通意外，咁东京街来回方向近住长沙环道同埋福荣街，咁另外元州街近东京街咧都有封路措施噶。咁重复多次啦，东京街来回方向近住长沙环道同埋福荣街，咁另外元州街近住东京街咧都有封路措施，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咁有呢个封路措施，咁但系暂时咧一带交通咧就未造成挤塞噶，咁啊留意啦，咁啊留意翻现场警员嘅指示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咁只系车多少少，暂时未有车龙。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咧都系非常之繁忙。咁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喺顺安道近住宁波第二中学对出咧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要改道行驶噶。就是顺安道近住宁波第二中学对出。咁另外咧，湾仔嘅分域街较早前有爆水管，介乎谢飞道同埋洛克道之间嘅一段分域街第一二线仍然封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为咗跑步，你可以去到几远？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马拉松游世界全新一辑，跟随主持人老二再一次跑匀这世界边段，由印度直奔希腊、牙买加等地，从千奇百怪的马拉松赛道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杰彤，关于今个星期的题目，俾样嘢你估啊？ 好啊，私分。分手？ 唔系啊。 烂咗？ 唔系啊，呢张咩嚟噶？ 纸咯。 唉，咁啦，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星座自修室咧，就系同大家讲狮子座。 哦，不过头先咧，你撕嗰沓嘢，好似夹住咗张支票喺度。 我定你噶？ 我张票点会喺你度啫？ 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过世间。 晨光财经第一线。 期前夕都要睇实大事啦，钟哥同埋 Kitty 一齐请我哋嘉宾出场先啦。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咯， 早晨啊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钟哥好，大家好。 早晨，早晨， 系早晨，早晨。哇，琴日恒指啊麻麻地啦，跌199点啦，咁啊，成交咧就大成交，依家成日都系咁啊吓，跌市咧就大成交，升市咧就小成交。究竟点解会有呢个现象？同埋咧假期之前嘅呢个开市日，你又点去分析呢？ 嗱，即係咁講，跌市成交呢，以至到升市嘅成交都唔配合呢，其實我覺得都係一件事嚟嘅。咁呢件咩事呢？就係、是、跌的呢就升不了，升的呢又跌不了喇喎。咁即係話呢，去到而家呢，恒生指數你當即係28,300咁上下水平啦，真係跌落去呢又冇乜一啲太恐慌嘅理由同原因，但係要反彈上去喇喎，真係再繼續升呢又真係缺乏一啲利好嘅憧憬同因素㗎。過去個零星期呢，我諗如果要好快總結呢，就係、是、一個名不經傳的所謂嘅家族辦公室 Archegos 呢，就令到呢就全球嘅中概股就風起雲湧啦，不過就湧向下面嗰隻啦，就全部呢都跌晒，上個禮拜五嘅事啦已經。咁原因就因為佢自己呢就做咗啲好高血嘅風險嘅衍生工具啦，咁總之呢佢就要被逼呢要被斬倉，咁令到呢就係呢一啲嘅股份部分中概股呢就唔問價被沽售啦。不過呢個情況呢喺過去呢幾日呢都已經扭轉過嚟，因為呢就同呢啲公司嘅基本因素就冇乜關係。不過即對於這些所謂 family office、即家族辦公室，甚至乎亦都有更加多可能風險更加高的、對沖基金，究竟現在這些所謂爆倉、被沽貨事件是不是冰山一角，還是已經全面反映了呢？我很肯定是前者，因為很多呢這些所謂家族辦公室呢即都不是太受到呢就美國證交會的監管的。好了，現在這一刻呢就幾樣東西都衝擊著個市場的，一就說即美國、總統啦，拜登啦，有个好宏图大计，就一个超级无敌嘅巨型嘅，即系2万多亿美元嘅刺激经济方案。当然佢玩好多年嘅，唔系一次过做晒嘅。咁啊，即系暂时雷声大大嘅，嗱，雨点都唔敢讲话少。喺美国嘅规模嚟讲，有少少抄当年即系话中国政府咧4万亿元嘅刺激经济方案，都系讲基建，不过佢就比较系即系讲紧环保啊，跟住讲紧系一啲充电嘅设备啊，即系都讲好多嘅。咁翻到嚟香港咧，我谂呢段时间见得到个美元啊、美汇指数啊，以至到整体我哋港元汇率啊，即系一句讲晒，就美元咧就进一步升咧，个港汇啊弱，咁呢个都系对于个港股带嚟一个少少嘅负面情绪啦，唔系话太大。咁但系咧，即系喺过去啦，恒指大家都而家可能即系茶余饭后都听过咩叫做头肩顶啲颈线噶啦，跌穿咗，咁跟住回咗落去，咁而家又弹翻上嚟，但系又去翻呢个水平。咁我谂即系好短线，即系由现在到都其实都好快放呢一个五日嘅长假期啦。咁我谂都系喺呢啲水平咁上下范围上落嘅啫。 嗱，另外想问一问阿 Dicky， 即系成日都话炒消息、炒消息啊嘛。咁最近咧又有个消息话全内地咧就会新增设一个证交所。咁但系如果系呢个消息出咗嚟嘅话，对我哋而家香港嘅港交所会唔会有影响？会唔会因为咁样受压呢？ 系嗱，呢、這个都系即系寻日开始有啲媒体报道担心，或者应该咁讲啦，就系话好可能咧内地都会推出一个新嘅版啊。当然大家知咧，都听过都好多版嘅，又有科创版啊，又有创业版啊，又有新三版啊，咁又有主版、咁净系内地咧，其实都分好多唔同类型同层次嘅上市嘅一个嘅台阶嘅，简单啲讲就系咁啊。咁你话喂会唔会整多个咧？其实即系过去啊吓，即系传话有国际版咧，都唔知传咗几多年噶啦吓。咁到而家咧就 就好似讲到话啊，都可能会吸引啲咩呢，就係话啲中概股回归，有啲可能直接返嚟香港啦，但唔係喎，有啲可能係外国企业㗎喎、哦、佢有好多内地嘅业务，甚至乎一句讲晒淨係大家都识嘅耳熟能详嘅呢一个全球最大嘅电动车生产商 Tesla， 咁佢喺内地都有厂㗎喎，都有好多业务㗎喎、哦啊、会唔会吸引佢哋呢，就淨係分拆呢一啲嘅业务，就係独立地上市呢，嗱、那个概念上高都几可行嘅，亦都个概念上高呢都几可取嘅。咁但係你话哦，係咪真係内地又会再做呢，咁其实一啲都唔出奇，即係如果你话变相就好似当年好多年前全部个国际版咁，咁但係你话如果佢真係做，咁我会唔会好影响到港交所呢，咁嗱当然而家十八都未有一撇嘅，因为而家都系市场嘅一啲即係所谓嘅传闻嘅啫，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做，咁梗係会带嚟竞争啦，咁不过即係我哋香港都惯咗面对竞争嘅，咁而香港嘅资本市场亦都即係相当具效率嘅，我又唔觉得话因为咁样就即係完全冇咗生意做，咁但係淨係而家呢一刻呢，大家都好乐观，就会觉得啊，港交所好利好喎、哦、可以俾好贵嘅估值，佢贵过晒全球其他啲交易所喎 ,Nasdaq 啊，以至到呢个 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即係 ICE， 即係有呢个纽交所嗰间啦，咁就真係呢个日价呢就可能唔係咁俾得咁多啦，如果真係带嚟多咗呢个咁样嘅竞争，因为而家都係一路都憧憬同等緊啲咩呢，就日日就会觉得哦，啲美国上市啲中概股呢，因为而家中美嘅关系呢 ,V-Wing-Wing-Wing-Wing 呢，就佢哋会赶住要返嚟香港第二上市，咁但都係嗰句，即都係花无百日红㗎，咁呢一扎股份上完惨点算呢，咁当然都要值得留意。 好，明白。咁啊 ,Dicky 我想睇睇呢个方便圆嘅小米啊，咁啊除咗个 logo 方便圆之外呢即大家尋日都讨论咗好耐啦，啊到底即想找错处咁样做啲咩唔同呢，咁样花咗咁多钱搵大师嚟设计。咁啊当然仲有一个消息呢，就係话啊佢进军呢一个电动车领域。咁呢个消息即大家听落去都梗係哇好似都几劲咁样喎。咁啊睇下佢嗰个价钱啊，即係个股价会唔会真係会大升啦。咁啊尋日呢其实都曾经都升过下$27啊，甚至呢竞价时段呢我有见过啊吓$29嘅出现嘅、 哦。有睇开喎竞价时段。 係 啊，九点钟又睇 啊。 係啊，好贴啊， 係啊。我帮我身边嘅朋友睇嘛，我见我身边嘅朋友嘛。啊、但係呢Dicky之后呢真係后劲不计啦。即係你喺竞价时段见到就千祈唔好开心，九点半钟之后呢一路就落返去，咁啊即係升幅就收窄啦。咁阿欧话斋，唔通$27真系一个位？而家电动车都话做埋咯，仲要有啲咩消息先可以推翻上去再高啲嘅位啊？系咪真系好有阻力啊 ？Dicky， 你觉得？另外，科网股咧，我见到其实其他嗰几只咧都好似啊吓，有企翻稳嘅迹象咁啊。四月踏入四月，系咪慢慢可以有翻一个升轨出嚟咧？ 阿钟哥有冇觉得 Kitty 今日做嘅功课有成本书咁厚啊？ 唔系就系今日啦，基本上佢成日都系做咗好多功课翻嚟。 越做越多啊吓， 系啊， 好嘢好嘢，咁啊要交俾我哋大师傅Dicky去分析一下啦，答一答呢位迷途嘅少女嘅问题啦。 我平时睇下 Kitty 嗰啲 IG 咧，我本来就觉得除咗系即系呢一个运动啦，同埋呢个美食，再加上呢一个即系话时达人咧，而家搞埋财经达人， 冇冇冇冇咁讲， 都几忙碌噶。 我每一日都系睇你哋嗰啲直播噶啫，其实 系啦，就变咗咧系港台女股神啊，就唔系 Kathleen Wood 嗰啲叫做美国女股神。 迟啲可能有个投资旗舰出嚟啊！ 我唔想俾人诅咒啊！ 我听咗咩港台女股神， 女股神， 港台女股神，港台女股 神。好啦，我哋都系讲翻呢个小米啦。 好啦，咁啊嗱，答下 Kitty 呢个问题咧，就嗱，讲到商标呢家嘢嚟，嗱，其实咧我都中学嘅时间都读过 fine art 嘅，即系我设计商标都有手嘅。 点估到咧？ 大家揭啲底牌出嚟，原来系咁劲嘅，大家都。 嗱，你至於呢啲咁嘅方便圓，好似變少少咁，又或者我都記得當年嗰個政府嘅 logo， 即係飛龍在天嗰個，亦都係變少少，但係有匯曬好多錢嘅。咁嗱，即係呢啲藝術嘢咧，就真係好難講嘅，係去衡量佢嘅價值。嗱，不過咧就係、是。純粹講佢而家呢一刻咧，我就先解釋咗俾阿 Kitty 聽，呢個係一個股票市場好正常嘅現象，因為由憧憬越小米喂有新機、哦，哇雷軍咧即係好型、哦，即係戳住好似電視劇嗰啲嘅 poster 咁樣咧，好大步咁樣走住咁樣嗰種狀態咧，又影一張相，咁跟住咧又吸引大家聽佢個所謂發佈會，咁跟住咧即係已經係可以話係佢嗰種即係市場推廣 marketing 嗰種技巧高度咧，好似已故啊 Steve Jobs 咁勁㗎啦。咁好啦，嗱， 講一個事實就係咩呢，就點解會出現個股價即係有少少獲利回到反高潮呢，就因為大家一直都係等緊呢個憧憬嘅，因為即係個個都會覺得佢應該都係做電動車㗎啦，今次又或者佢應該都有新機出嘅呢，甚至乎可能會講呢佢自己都會有研發呢啲所謂嘅芯片啊。咁最後呢就真係就是同市場預期的這個預期是很接近的，所以怎樣啊，股票市場就是永遠都是記住這一句的，就獲利回吐反高潮，就是說當一個預期的憧憬出現，那就當然股價就會獲利回吐的啦，喂那那一下還不沽，那等幾時啊，所以通常就是大家見到爺爺這個消息是即是跟預期一樣，那就當然是沽了貨先的啦，不會等那麼久，所以就真的會叫做由高位回回一點下來。不過怎麼說都好，新經濟股呢它叫做跑贏了其他很多隻的啦，第二呢就對於它的業務的前景呢我暫時都是看得很樂觀的，不要說多跟另外一間呢被內地的官方的媒體批評那間個市值呢其實不是小它很多，但那個一架車都未啤過，這個都一樣未，但是這個呢賣緊全球即是手執留意三大嘅智能手機生產商，咁所以如果咧邊間底咧，咁就真係完全都毫無懸念噶啦，即係我覺得你就當小米而家呢一刻電動車呢個仲係空中樓閣，咁但係淨係睇佢啲其他啲業務，我都覺得呢只股份呢個現價咧，雖然你話好爆升嘅動力就缺乏，但係咧長線嘅基本面都係好啦。 嗯，咁啊希望咧股價咧就早日復活啦。 係啊， 我估佢係下一次公布咧就唔係整電動車噶啦，整火箭噶啦。 係啊。有啲咁嘅機會啊，嚇！又唔知會 先至衝翻$30， 係衝翻上$30 啊！呢個真係有機會。 係咁啊！今日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多謝鐘哥持有。 好，多謝 Dicky， 拜 拜。 拜。 崔傑彤， 乜嘢事？ 有乜嘢優惠？ 嗱，呢個復活節嘅假期咧，有咩著數咧？咁啊，梗係揾咗一啲唔使錢嘅地方可以去下，享受下呢個假期啦。做咩好笑咧？ 冇啊，笑下啫嘛，開心就笑啦。假期一聽到假期咧，個人就開心同埋放鬆。雖然聽日我哋繼續翻嚟晨光第一線嘅，但我哋可以分享到人哋放假嘅快樂，我都好開心啊！ 我好小氣嘅，我仲記住琴日歐介紹嗰啲咧，即係俾啲優惠你去住酒店，但係唔係俾足你嗰啲啊！我幾驚你今日又係講呢啲 咁關我事啊！嗰個女髮哥搞出嚟，大佬。 我都 OK， 我都 OK， 幫補下啊嘛！嗱，今次咧我發現咧，即係可能即係啲商場都靜咗好耐啦，因為之前疫情等等啦。咁啊，見又係適逢假期，咁啊，大家咧都好乖乖啊！呢一排嗰啲數即係數字又回落翻啦。咁啊，見到原來唔同地方咧都有呢啲嘅復活節市集可以去睇下，咁啊第一個咧就係喺大館啊，大館啊好靚啊，係啊，其實本身 嗰度嘛， 係咯，佢前身係監獄啊嘛，係啦係啦，咁啊我都去過嗰度做 活動， 係啦係啦，咁我就覺得其實平時佢唔搞活動咧，都已經好值得去啦，因為個環境係好舒服嘅。我仲記得嗰陣時大即係佢個中庭啦，即係嗰個open area 係啦，佢冇特別搞活動嘅時候咧，都有擺啲凳俾大家去坐下嘅，即係唔係長凳，即係有啲係一張張，即係好 carefree 咁擺喺度，咁大家可以坐喺度睇書啊， 好 chill 咁樣，係啊，曬下太陽啊，即係你唔一定要幫襯側邊嗰啲餐廳，你中意就咁坐喺度，即係發下吽豆啊，諗下嘢啊，靜思下咁樣都 OK， 咁啊幾好，我幾中意呢個地方嘅。咁佢喺呢個復活節咧，就有一個花見市集啊，咁啊集合咗咧啲花藝嘅創作啦，可持續發展嘅本地農產品啦、手工製品等等啦，其實而家咧我見到唔同地方搞市集咧，佢都會有一個主題嘅。咁我諗係即係方便即係吸引你有興趣嘅朋友啦。因為我自己咧都有朋友佢係做一啲手工咖啡啦，咁佢成日都會想揾一啲市集去參加嘅。咁但係佢就唔係話啊，我覺得呢個商場人流旺，我就可以去嘅。因為你都要啱翻佢個主題係啦。咁可能即係大家都會又有啲交流咁啦。我諗啲檔主 唔可以話今日係一個今日嘅市集咧，主題係五金咁樣，佢就唔可以走去擺賣咖啡咁樣。 但我有個朋友咧，就專做嗰啲咖啡嗰啲濾膜紙嗰啲袋嘅咁樣，咁佢就可以咧因應唔同主題咧，黏任何嘅貼紙上去，譬如話動漫市集咧。动漫咖啡，五金市集咧，锤仔咖啡， 吓咁样啊？ 系啦， 即系佢换咗包装。 香港人最灵活变通嘅地方就喺呢度啦， 好嘢喎！ 宠物咖啡。黏着柴犬的公仔落去， 又得喎、啊，哇！咁佢 OK 喎、啊，每個市集都見到佢、啊。 醒醒啊！你哋 醒喎、啊，呢、這個真係係 冇冇啦，今日講咗出嚟，大家抄唔到，大家冇得做噶啦，佢冇得做噶啦。 嗱，咁呢個花見市集幾好嘅，即係春天啊嘛，咁、嗯、用花嚟到做主題啦。咁、嗯、另外咧喺南風沙廠，你哋去咗未啊？ 南風沙廠 一個打卡熱點，我自己未去過。 我去咗，但我冇打卡。 係。 因為我覺得回憶應該留在自己的眼睛或者我哋嘅腦裏邊，唔係留在個數碼電話裏邊。 但係你導演嚟嘅喎，你要拍嘢嘅喎， 你要影低啲啊！下次我個微電影咁樣啦， 攞定啲靚嘅 shot 都要 low angle。所以有一日你叫鐘哥無端踎低咗，佢唔係綁鞋帶，佢攞緊個低炒嘅角度。 唔使驚，唔好以為自己就角，係啊，冇事冇事。係啦，佢攞角度， 攞角度啫。 咁啊，呢個南風沙廠咧，因為之前我聽朋友講咧，都可以帶寵物去啊嘛，咁啊，所以都好受。歡迎啦！咁亦都係一個文青聚集嘅地方啊！咁啊話四月咧都有全新嘅復活節大型嘅手作市集，咁啊超過130间嘅本地設計同埋手作品牌咧，超過400个品牌咧輪流登場。 係喎，呢個都幾好啊！小白，你可以帶埋小朋友同埋帶埋狗狗去。聞説咧，呢個南風沙廠咧都係狗狗友善嘅嘛， 嗯、 即係狗狗友善，即係俾啲狗仔玩啊咁樣啊，貓又得唔得咧？但有冇得貓貓友善嘅咧？ 你好少可帶只貓出街嘅， 唔係噶， 即有嘅，但係唔。 如果可以帶，我都想帶，不過我冇寵物，唔、知啲養貓人士係咪都有陣時都想爭取下。 你唔會放只貓，即係通常如果你帶只貓出街，就可能你要孭一個袋， 係 啊，再即係專係俾只貓。 唔會咁樣放貓啊嘛。放 貓我朋友有咯，但係唔多咯，即係可能貪得意嘅時候就即係幫佢攬條繩咁樣同佢一齊行咯。 放龜都應該有咯， 龜有要曬太陽啊嘛。 只龜你唔會驚佢走咗去噶嘛？ 系咁啊，谂埋啲龟龟友善，龟龟友善啊！ 但系咧，我想讲啊，即系而家嗰啲手作市集都唔系大家谂哦，系咪又系即系整下皮具啊，或者整下一啲嗰啲叫做纺织品啊等等啦。其实呢啲手作市集咧已经嗰个范围去到好广啊！我见到一啲产品咧，直头系辣椒油都有，即系本地自己做嘅一啲辣油咧，都系叫做手。吓、啊，冇人叫你踩噶， 唔系，我哋食 即系整辣椒油嘅时候嗰啲过程。 咁、所以你要帮衬下啦。 辛苦啊，边得世间菜啊？ 嗱，其实咁我见到荔枝角啊，譬如荃湾啊等等咧，都有唔同商场嘅市集嘅。咁啊，仲有一个咧，亦都系适合带宠物去嘅，就系喺呢个沙田啊。沙田咧咪有一个地方系卖家私嘅，仲有栋商场咁啊，大家会去啦。哦，原来咧佢喺一个空地啊，即系上到唔知第四定第五层嘅时候咧，佢有一间 cafe 出面咧有一笪空地，原来而家咧就可以带埋宠物去啦，咁样咁啊系一个宠物主题嘅市集嚟嘅。我见宠物主题嘅市集都好受大家欢迎啦。 系啊，咁啊复活节睇下带埋啲小朋友同埋带埋你嘅无 懈。 陪出嚟玩下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四月一日是一年的第91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74日。2016年4月1日，亚洲电视牌照期届满，正式结束广播。1957年4月，香港政府向当时的丽的呼声发出执照。准许开办有线电视，同年5月29日启播，改名丽的影星，是全球华人地区首间电视台。1963年增设中文频道，以广东话为主要广播语言。1973年4月6日再改名为丽的电视，由收费电视转为免费电视，同埋采用彩色广播。1982年9月24日再三改名为亚洲电视，广播历史一共58年309日。4月1日出生的朋友，正直、自律、勤奋，拥有极高学习能力，懂得为他人设想，认真负责，不喜欢交际应酬，专注工作，有极强的控制欲望。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有没有能力开创新的领域？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影像可以记录过去，展望将来， 但是可不可以反映真实的现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长沙还有小巴和货车相撞，十一人受伤。事发在早上大约六点半，两架车在东京街和元州街交界相撞，小巴司机一度被困，要由消防救出，车上九名乘客受伤，货车司机亦报称头晕，消防派出多架救护车到场处理，并将伤者分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向国会提交报告，继续暂停给予香港特殊关税地位。布林肯说，本港在去年实施的港区国安法严重损害港人的权利和自由，强调美国将致力于就香港问题和国会及盟友展开合作。布林肯说，香港反对派人士被任意拘捕，基于政治因素被起诉，立法会选举押后，司法独立、学术和新闻自由受到打压，实际上禁止公开示威活动。布林肯敦促北京改弦易辙，落实国际义务和承诺，贴文又附上与香港站在一起的标签。中国外交部昨日回应有关香港问题时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国政府有决心、有信心维护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繁荣稳定，继续贯彻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缅甸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说，中方认为暴力和流血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各方冷静克制，以建设性态度和行动推动局势缓和，希望缅甸尽快恢复和平稳定和宪法秩序，继续稳妥推进民主转型。张军又认为，片面施压、鼓吹制裁等强制性措施只会激化矛盾、加剧对立，令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不是建设性做法。他提到，缅甸是东盟成员，中方支持以东盟方式斡旋调停，为缓和缅甸事态发挥积极作用。联合国缅甸事务特使巴格纳警告，缅甸或有发生内战和更多血腥事件的可能，希望安理会尽快行动，避免局势恶化。英国驻联合国大使说，完全不能接受缅甸军方的暴力行为，国际社会需要发出有力讯息。美国近日发生多宗亚裔人士遇袭的案件，当中在星期一发生在纽约市的案件，一名65岁女事主在曼哈顿街头遇袭，纽约警方拘捕一名38岁男子，他被控以仇恨罪和袭击等罪名。当地传媒报道，居民认得出他是一名露宿者，并带警员到安置露宿者的公寓将他拘捕。从闭路电视片段看到，疑犯在行人路踢向一名华裔女子的腹部，女子倒地之后再踢向她的头部，女子多处受伤，盘骨骨折，目前情况稳定。日经平均指数报29,471点，升29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6.99美元，卖出1,707.9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4，日元110.69，瑞士法郎0.944。加元1.257，人民币6.554，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73，欧元对美元0.759， 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颇大。下周初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长沙环东京街嘅交通情况先啦。之前咧，东京街近住长沙环道、青山道咧，因为有意外事故啦，来往方向都曾经有封路措施噶。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一带封路全部重开，咁啊，交通亦都系回复正常嘅。之前东京街近长沙环道青山道的意外事故清了场了，所有封路重开，巴士都可以行回原来的行驶路线的。隧道方面，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就隧道入口范围多车一点，西行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多车塞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龙尾在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现在龙翔道去观塘彩虹村至钻石山段就较为多车的。而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由沙田市中心一路去到马场段都是车多行车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就青龙头段多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就福亨村那段交通较为繁忙的。另外提提大家，有些爆水管的封路在九龙观塘的顺安道近住宁波第二中学附近那里，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那段的顺安道来往方向都是封闭的，受影响的驾驶人士就需要改道行驶。啱啱咧收到一个意外事故啊，喺青山公路南地段嘅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咁啊近住南地嗰度因为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吓。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林锦公路梧桐寨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Begin。如果我话俾你听，唔使搭飞机就可以体验到瑞士文化，你点睇呢？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粉身旅飞人曾建华同大家分享，由外到内再到番外咁样喺香港体验瑞士文化。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家人经常提醒我的一件事。 即是现在疫情呢，我就成日要对住部电脑，爸爸呢成日呢都喂唔好对住部电脑啊，我饮下杯水啊。 逢星期日早上8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怀着爱心 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He Man。 日本是一个动画王国，很多人都知道，而香港的朋友呢，大部分的情况底下都是看着一些日本动画长大的。但这套来自美国的动画呢，在香港播放的时候亦都是掀起了一番的热潮的。不讲不知，原来呢 He-Man 本身和星球大战都有少少关系的。话说在70年代的时候，星球大战全球大收特收，故自然亦都是会有很多不同的商品啊、玩具等等啦。当其时主要呢就是出一些人形公仔的，咁在美国另外一间 M 字头的玩具公司有见及此，都希望可以在玩具市场分一杯羹。有一位玩具设计师叫做 Roger Sweet， 在当年就设计了三只的公仔给他老板揀，就希望老板可以将其中一只拿去投产，然之后就成为一个系列的。当年的选择分别就是有一个士兵、一个太空人，以及是一个类似维京人造型的古代战士。当年老板就揀了这个古代战士，后来亦都是成为了大家所熟悉的 He-Man 了。He-Man 在1982年的时候就推出了他的漫画，其后在83年亦都是正式动画化。来到香港的时候呢，大家都是会叫他做 He-Man， 就没有一个中文的译名的。咁当年呢 ,He-Man 这个古仔都挺有趣的。除了说是有个古代战士做男主角之外呢，本身亦都是有一些变身的环节啦。而变身就是怎样变法呢？He-Man 他会高举把剑，然之后就大嗌一声，骷髅头宝赐我力量。经过几下的闪电，He-Man 就会正式出现啦。他就会由一位王子的造型变成一个上身赤裸、穿着条类似泳裤咁样嘅大只佬啦。呢套卡通作品嘅男主角虽然似一位古代嘅勇士，但个故事里面咧就会有出现唔同嘅元素，譬如话太空嘅战争啊、魔法啊等等嘅。呢种咁破格嘅设定咧，当年都算系几新鲜嘅。 你中唔中意啊？崔杰彤中唔中意 He-Man？ 我净系识 He-Man， 我即刻一睇到。He-Man 唔识，即刻上网睇下先。 但你冇见，你应该见过，你点都会见过呢 个造型，应该见过嘅。 净系见过 He-Man， 我就真系，我而家上网睇呢个 He-Man 咧，哦，佢有少少似 Barbie 里面个 Ken 喎， 诶诶诶， 搞错、啊， 诶唔系，都啱嘅，同一间公司嘅。 哦，系咩？ 都是那间玩具公司， 因为他的头发和佢样有少少似。当然啦，你再 pan 低啲，即系你见到佢嗰六嚿腹肌定八粒。八粒朱古力咧就梗系唔同啦， 阿 Ken 都有噶， 都有，但系冇咁大隻， 冇咁大隻咯 ，Ken。 但系作为女士见到一个咁大隻而唔着衫嘅 icon 啊， 大隻系应该唔着衫嘅， 即系大隻会着衫噶， 夏天可以唔使着咁多。 咁你会唔会有即系会突然间会对佢一种崇拜嘅感觉咧？ 我几正喎，因为我自己之前我谂细个冇乜见过类似呢一类，因为自己都系睇嗰啲美少女战士啊咁样，咁你礼服蒙面侠都系着晒西装噶嘛， 仲要系瘦啊嘛， 系咯，仲要细，我佢好少，好似比较少见到呢啲大只女嚟嘅， 所以真系东西文化大不同，即系只会喺欧美嘅地方咧，你就揾一啲大只到咁样嘅人又好，或者卡通公仔又好啊，做一个主角。亚洲地区好少啊，完全好少啊。调翻转头咧，譬如咧欧美地区又唔会揾一啲好瘦嘅人去做主角嘅，又唔会嘅， 系 即系调翻转，大家喜欢， 大家受系啊受欢迎嘅唔同。不过唔知嗱、我哋我啦，而家就梗系觉得哇好靓呢个 figure 咁啊。不过唔知细个睇嘅时候，因为佢始终系动画嘛，咁我唔知佢系 target 大人啦，定系小朋友啦， 细路仔 系啦。如果你细个睇咧，又可能未必系咁样嘅观感噶嘛。真系好似钟哥咁样讲，可能细个觉得嗰啲即系斯斯文文啊、瘦瘦削削嘅男仔会觉得靓啲，自己能够代入啲。 我哋细个睇嘅时候。就期待佢个妹出现咯， 佢个妹 系啊，佢系 He-Man， 佢个妹叫 Sheila 啊嘛， 哦， 系 啊，靓又系好靓。 另外有一套嘅咩？ 唔系佢先系喺 He-Man 度出现咗，之后再有一个延续篇噶嘛， 啊， 即系佢自己一个故仔啊嘛，咁样，即系阿 Sheila 就即系而家大家都会睇到或者上网睇到，着件一件低胸衫短裙。 咁樣咯，即係但係都係好大， 都係好外國 feel 嘅， 但係唔係好大隻㗎，即係有翻一啲體態味嘅，又唔同嘅。咁同埋咧，我以前第一次睇咧就係、是、哦呢、這個 He Man 咧，好明顯咧係即係睇卡通片學英文啊。 哦。 He is a man. 哦 ，He man. 但系 Sheila 又唔系、哦， 系 Sheila 就唔系 ，Sheila 就 S H E 跟住 R A 啊嘛，好似 啊。但呢个卡通片第一个最吸引嘅地方就系佢嘅造型真系破格嘅。 嗯， 咁诶将啲嘢捞埋咧，其实当时唔多嘅，譬如话科幻片、科幻世界、未来世界，所有元素都系我哋未见过嘅。咁但系呢一个咧就系正话阿梁岳希讲咧，几样嘢唔同嘅，有啲叫做中古世纪嗰啲原始。仲要攞剑、哦， 嗯， 骑老虎、哦，又或者住一啲用砖砌成嘅城堡、哦，即系呢一类啦。 嗯， 但系同时间咧又会出现一啲高科技嘅，即系譬如有太空船啦，系同时间出现嘅，有太空船啦，有对讲机啦，咁跟住有镭射枪啦，咁你再落去咧，咁就会有啲魔法、哦， 系 啊，即系魔即系譬如拎一把剑咧，跟住突无端端就变咗大只、哦， 嗯， 咁你谂下。其實呢一個設定喺當時嚟講幾大衝擊嘅， 嗯， 咁但係咧呢一類型叫做將所有唔同時空嘅嘢黐埋一齊咧，其實日本都有好多嘅，日本好中意咧就將江湖時代就加上科幻嘅元素噶嘛， 係， 咁又係咁樣撈埋，你睇下日本有好多動畫咧，其實都係玩緊呢一個叫做將唔同時空嘅東西最好嘅嘢。炒垃圾咁样摆埋一齐，令到你觉得有一种新鲜感。 但系八几年代好似日本都冇乜呢啲咁样炒埋一碟噶，系嘛？都有啲嘅，譬如咩嗰套叫做《太空西游记》， 《太空西游记》啦， 嗰类咯。《 太空西游记》都全部系科幻啦，即系譬如好简单，《龙珠》就已经系啦，即系《龙珠》佢又、嗯、哦，你又有机械啦，跟住你又好似一啲魔法神龙又出嚟救个地球啦、嗯，有一啲高科技嘅啫，佢又系样样都黐埋咯。 嗱、嗯，但系咧，我睇翻啲資料咧，原來都有趣嘅。He-Man 同阿洛舒華辛力加又有少少關係嘅喎。 咪但阿洛舒華嗰個係霸王神劍啊嘛。 係啦，原本咧就係因為嗰套戲出咗，跟住咧據說咧就係話佢哋本來諗住就係傾個版權咧，就係幫佢生產啲玩具嘅。咁、嗯、最後總之就因為種種原因傾唔成啦，好似話因為係咪霸王神劍都比較上血腥㗎。 咁同而家嘅尺度嚟讲，佢系一套文艺片添噶啦，即系同而家嘅尺度嚟讲， 佢哋好似其中一个讲法就系话咧，当年就系话，因为呢间嘅公司即系本身都系生产啲俾小朋友玩嘅玩具，如果你挂咗落去霸王神剑咧，咁就可能会影响到个小朋友嘅， 嗯， 咁所以最后就好啦，咁我就原创做只嘢出嚟啦。咁头先讲咪话做嗰、那个古代战士咁样嘅造型嘅、嗯，最初咧。其实佢系有戴好似维京人咁嘅造型，就戴头盔冇角，但系咧嗰啲肤色就深色啲，同埋好似系类似猩猩咁样嘅造型。咁最后系俾人 ban 咗嘅。个原因咧就因为太似星球大战嗰只 Chewbacca 啦。 嗯， 咁跟住咧就由头嚟过，咁最后就变成咗而家你见到呢、這个。肤色都深少少，但系金色头发嘅美男子咁样咯。 佢都偏长嗰啲头发。 其实咧佢个头发如果形容一下咧，其实佢系一个冬菇头。 系啊，冬菇头嚟嘅。 长少少嘅冬菇头咁样。 鲜黄色咁样。 所以以前细个睇嘅时候咧，就好想拥有佢嘅身形，但系绝对唔想学佢嘅发型嘅。因为你谂下，如果我指佢发型出街，真系俾人笑爆嘴嘅。 接受唔到啊！ 接受唔到。 但系我睇翻咧，即系佢系美国噶嘛，咁佢成件事都好美国喎。因为我就完全冇印象啦。但系我而家睇翻，譬如一啲poster 啊，或者一啲佢嘅相咧，其实佢啲线条同埋颜色咧，都系完全系美国风噶。嗰阵时喺香港都受欢迎，因为我谂同香港平时睇开嗰啲，譬如你话日本嘢啊咁样。是两种风格嚟， 完全唔同，完全唔同，即系都受欢迎嘅。 嗯， 嗰阵时其实有几个点解佢会受欢迎嘅元素嘅。第一个咧就系因为太大只啦，即系大只到仲要唔着衫，无论男仔睇女仔睇都会有一种崇拜感觉，哇，好劲咁样啦。第二个咧真系佢嗰句口号，即系正话讲咗佢点样由亚当王子变成咗He Man 咧，佢就喺背脊，唔知点解无端端背脊会有把剑咧， 佢平时冇嘅， 平时冇嘅，需要变身嘅时候把剑就出现嘅， 所以咪有魔法咯，系魔法变咗把剑出嚟， 把剑出嚟，请骷髅头保持我力量呢句说话咧，就变成嗰阵时我哋经常讲嘅说话，嘅一啲口头禅，就等同于爆发小宇宙一样， 或者机会嚟啦，飞云 啊，机会嚟啦，迟啲啦，机会嚟啦，飞云应该后期啦，同期差唔多就 系 爆发小宇宙咯。 咁呢個咧就係請骷髏頭保賜我力啦。 即係考試嗰陣時候， 考試嘅時候你就講呢句， 噏一句。 係即係你 坐低個市場嘅時候， 係啊，瞓覺即係瞓咗覺唔記得温書，死啦，要去考試，就請骷髏頭保賜我力量呢一樣啦。咁另外一樣當然咧，又係因為玩具嘅關係，玩具實在太出得太多款式，俾你可以一齊玩啊，唔同嘅角色又有啦。咁唔同嘅嗰啲叫做驾驶工具啦，甚至乎佢成个骷髅头宝都出过啦。咁、你小朋友就好想一齐玩嗰一样嘢。咁、你令到嗰一样嘢更加多人接受咯。 但你哋睇嗰阵时系英文啦，定系配音噶？ 系啊，喺大台播噶嘛。 应该系430穿梭记添，如果冇记错。 我唔记得啊，但我净系记得咧，应该如果我冇记错咧，我人生第一只人形嘅玩具就系 He-Man 嚟噶，唔知边个俾我。但係總之咧，嗰陣時已經係好得意嘅，好多機關咧。我記得我個 He-Man 咧，佢心口咧就有個機關嘅。你一攞把刀劈落去佢心口咧，跟住佢就會轉一轉，咁就有個傷痕喺度咁樣咯。 係啊，啲小趣味啦，咁呢個又係咧。咁同埋佢本身個人物設定咧幾有趣嘅。佢未變身之前咧，就是、一個文質彬彬嘅讀書人，叫做亞當王子。無端端掹把劍出嚟咧，就除曬衫，變咗個泰山咁樣，又好好打喎。咁所以成個反差咧就係、如果你中意佢好原始、好 raw 嘅，佢又有得俾你睇。你中意讀書人文質彬彬、好有書卷氣嘅，佢又做得到喎。 我中意 啊！我中意啊 ，He-Man， 文武相全啊，文有得，武又得。 谁可知道他是谁人？你若全希望，梦想可变真，谁可估计体内潜能？扫除黑暗，扫除黑心。你若全希望，奇迹可发生，无需惊怕黑夜来临。似是明灯，照亮人间。 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不是越来越差呢？你可能都会有朋友是从来没有见过面，不过大家就会隔空传讯息，透过互联网的沟通而成就这段友谊。那到底在网上面对话，但是从来都没有见过真人的这种友谊，又应该叫做什么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傻瓜做亦不怕，你够聪明，我 IQ 可以差，白痴都常闹笑话，始终爱护有家，不应该庆幸吗？傻瓜我会做检查，嫁个好人智商帮到 两个人不断咁样透过社交平台倾偈或者传讯息，不过从来就冇喺现实生活当中见过面，甚至乎佢真人系点样你都唔知。呢一种关系我哋可以叫做 textlationship。textlationship， 顾名思义啦，佢系由 text 加上 relationship 嘅后节变成咗 textlationship。如果你正正都是一段 textlationship 中间的主角，不断约对方出来见面，但是就不断地吃柠檬，你都要小心一点，这一段 textlationship 可能永远没办法发展成为一段正式的 relationship 啊。 好，时间嚟到早上嘅8:54，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0%。 假期前夕啊，问下小白同埋 咩啊？ 有冇 feel 到自己有啲咧初老嘅象征 啊？系假期前夕先出现嘅咩？ 唔系嘛？点解会无端咁问咧？因为 假期前应该即刻变后生先啊！ 呢个假期后就即系初老啦。 佢咧年初咧5点，咁啊第一样嘢咧就系啊诶。挨一晚夜咧，好似冇咗半条人命咁样。 哦， 有啊，而家有呢个感觉。 旧时有， 我可以两三日唔瞓觉。 因为以前做轻谈嘅我 系咯，唔系咁你做轻谈都知我早瞓翻觉嘅，话分两头。 不过其他嘢做， 即系你可以挨夜咯，即系同啲 friend 通宵达旦倾偈，倾完第二瞓可能瞓一两个钟，喂，翻工啊冇问题啊，后生啊嘛，系咪啊？ 同埋就算后生嘅时候眼瞓咧。你係可以頂住啊！即係你咪食啲嘢啊，或者繼續傾偈啊咁樣。但係而家咧係無論你做咩咧，你眼瞓咧真係會瞌著噶， 熄機啊！ 熄機啊！真係會熄機。 未打先衰先輸喎！但我有少少諗，突然間喺度話我咁耐冇捱過嘢，因為成日喺度心態就係覺得我應該捱唔到嘢。但其實會唔會其實我都捱到嘢？ 咁 你 試下得咯，你得嘅。 啊唔係喎，即係例如我有陣時行通宵山咧。其实我又行到嘅， 佢行到噶。 咁你冇得就咁瞓喺个山度咯，冇办法。 唔系，但系你个意志力达够啊嘛。 系啦，即系要好强嘅意志。 我讲呢件经典嘅事件，小白带我行呢个富士山，咁落住超大雨啦。咁其实我哋系半夜两三点行到两三点噶，跟住小白系继续有能力同埋热诚同埋有恒心爆上去咯。 咁你咧？ 我觉得好大雨啦，已经要停一停啦。因为其实 嗰阵时得零度， 系得零度啊。你唔好笑啦，你好似讲到好差咁。其实你啲挑战嗰啲好极端嘅天气啊，咁样系咪先 ？Anyway， 咁啊，真系挨夜 咁耐啫，你 冇啊，冇笑啊，我觉得你好劲啊。 咁啊，唔使讲嘅。 富士山 系劲就劲就登咗顶啦， 最后登唔到顶啊， 难啲啊。 因为天气真系好 好差，其实相对嚟讲系比咗香港系黑雨，其实嗰阵时 睇唔到前面条路， 黑雨又零度， 同我依家一样，睇唔到前路，睇唔到前路。好啦，第二点初老嘅象征咧，就系开始研究食物嘅属性啦，同埋自己嘅体质。 哦，呢个有 会会 都有。 呢排我食多咗姜咯， 系啊， 因为觉得自己啲肠胃唔系几好啊，又或者转天气咧，成日觉得湿啊、攰啊咁样咧，咁我即系食啲姜咯。同埋我之前睇医生咧，我都会问下，即系明明我系睇条颈啊、膊头嗰啲嘅，咁我都会顺便啊，你帮我把一把、把把脉啊，睇下我 系 啊，睇下我食啲咩啊咁样。咁我意思话系啊，你又间唔时食翻啲胡椒啊嗰啲啊姜啊，咁啊好啲啊， 寒底啊， 寒寒地啊， 寒寒地凉凉地， 系我都唔知，不过咧都真系睇多咗嘅呢啲健康嘅资讯。第三咧就系留意咗带一啲叫开运小物啊，即系嗰啲水晶啊， 有系啊， 呢个同初老有咩关 系？ 系 咯，你旧时细个唔会叮叮噔噔噶， 唔系咁细个带其他嘢啫， 系都会嘅， 都会带饰物嘅， 但未必个功效咁强烈咯，即系可能你细个我哋都有啲二线嗰啲名牌啦，咁你会带到二线名牌，但系咁嗰啲冇话帮你吹吉避凶，系啊，冇功效噶嗰啲，系咪先？即系。咩咩 Jacob 嗰啲啊， 我知我知我知， 细个成日买噶啦，啲女仔嗰啲咧，即系又唔贵咁啊，平平地谂住玩玩佢咁样，咁嗰啲冇功能性噶嘛，斋靓同埋斋大嘅啫嘛， 人越大越相信环境学同磁场系可以影响啲嘢咁样咯， 系 啦。好，第三点，我都系嘅，我都系嘅，我唔系话讲完呢一啲点之后自己冇，我唔系咁噶，唔系咁样， 纯粹想套落我度系咪？中晒 出现。第四，毕业冲过生日。 咦，咁我又冇喎，我呢个真系冇喎。 好开心， 生日梗要庆生 啊！满场飞，满场飞啊！一日走三场啦，我 Kitty 啫，生日嚟 唔系咯？ 又走食个奔驰， 唔系有五十场啊嘛？ 食个 T 系啊，有啲 Marco Wong 一层层，跟住第四哇，梗系快带嚟啦 ！Kitty 啫，唔系生日啊，生日月啊， 唔系啊，我想话唔系净系庆祝自己生日，即系帮人庆祝生日咧，我都仲有嗰股热诚嘅。 帮人庆祝生日嘅热诚，我大过庆祝自己生日。我自己嚟讲，系啊， 但你冇同我庆祝生日。 冇啊，旧时我生开日咧，三十几四十人噶嘛，好讲排场啊。依家我就即系可能两三个人自己开心饮杯咁。 不过形式唔同咗啦，细个真系会。希望搞 party 啊！而家真系算啦，冇搞咁多嘢啦。 四廿人同我讲生日快乐， 太子女， 佢哋要祝寿噶啦。 讲笑啫，好啦。咁啊，第五就系睇得懂一啲人生嘅语句， 系， 譬如春去冬来，嗱人生嘅智慧，咁你又觉得好睿智喎、哦，細個覺得呢啲廢話啦，大佬 花開花落， 天上事，莫生氣咁樣。細個覺得、哇，唔使下下嗰啲字畫都寫住莫生氣， 就要貼喺當眼處。 依家發現咧， 長輩頭 幾有用喎、 啊。啊，真系啊！ 屋企贴咗木生气咧， 你个人真系平和啲 喎。 和气又点啊？ 生财咯、 啊！ 点 估到我哋都有初老嘅象征咧、啊？ 成熟 都系 一 种美嚟嘅。 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提一提你啦。较早前啦，长沙环东京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长沙环嘅东京街一带封路重开，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咁另外，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南地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南地一带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江西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回中环湾仔绕道慢车排到去顺德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象鼻山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着石围角村一段挤塞，荃湾路出九龙近着荃青交汇处慢车龙尾在海之恋对出，大埔公路去回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唔可以喺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同埋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冇石油气啦， 我订咗啦。 吓，你识拣咩？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早晨九点零七分啊，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三大指数咧个别发展啊，但系咧大型嘅科技股咧就领涨啊，刺激咧标指啊创出咧收市嘅新高，道指收报咧32,981点啊，跌咗85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创咗纪录嘅新高啊，升咗14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得仲夸张啊，升201点咁啊。总结啦，今季啊第一季啦，道指、标指、纳指分别咧累升咗7.76%、5.77%同埋3.06%嘅三大指数咧，都连续第四个季度咧录得升幅。对于市场嚟讲咧，当然释出一个几好嘅信号啦。估计咧假期前啊，今日港股咧都有得升啊。 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好，今个星期嘅失败奶咧，我哋继续邀请翻咧上个礼拜嘅嘉宾啊，就系咧做呢个口罩生产生意嘅阿 Frankie 咧，同我哋继续倾下偈嘅。早晨啊 ，Frankie， 系、 啊、 你好， 系喂，睇到你嗰盒口罩，头先上网睇到咧，哇，好靓、啊，其实，同埋即系可以衬晒衫咁样咧，又撞晒色咁样咧、 嗯， 其实你觉得自己做教育之前有冇委屈咗你啊？其实 fashion design 先系你本身 嘅本业， 本业咁样啊。 啊吓，嗯，系啊，我觉得我自己其实啲口罩好多都系我有份去设计嘅， 嗯， 系啦，咁我自己啲有啲兴趣嘅都，咁同埋我都有 partner， 咁佢哋都有啲 fans 嘅， 好嘢， 拣 partner 嘅重要性， 系啊，系系系。 嗱，上個禮拜咧，我哋就講到，即係你因為本身做開呢個補習社生意啦，遇上疫情咧，亦都好大嘅打擊啦。咁亦都因為你自己係即係父母啦，咁所以都好想咧整翻一啲係服學生嘅口罩、小朋友嘅口罩咧，去即係供應翻俾香港嘅朋友咁樣。咁但係即係一路做落嚟嘅時候，你嗰個 set up cost 係應該好大嘅喎，即係你係完全由零開始引入一條生產線啦，跟住再去攞一啲嘅材料啦，咁再者就係、是。一初期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应该是贵的嘛。 嗯、 那个投资是不是真的很大，你有没有衡量过那个风险呢？ 其实有衡量过那个风险的。如果有留意我们 的历史，可能就我们曾经有一次预售的，第一次预售。初头其实我们都叫做买了好，买即前期也都要装修啊机器那些，我们真的抌了一些钱出来。到差唔多 set up 完嘅时候，我哋就开始做预售，咁大概知道个量系几多，咁我哋叫做有个 backup 啦，即系好彩大家都信任我哋，我哋嗰阵时其实冇乜名气啦，但系我哋本住一个即系为咗学童嘅初心，因为我个公司个名字就系口罩学啦，咁我哋其实就系为咗香港嘅学生去做嘢嘅，咁。啱，即可能 click 到一啲父母啊，咁佢哋都對我哋有信任啦，咁、所以佢就支持咗我哋。咁嗰筆資金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 support 嚟嘅。咁係啊， 正常啊，個仔都交得你喺你嗰度補習啦，佢點會唔信你啲口罩啊？如果係唔信你，就成程都唔信你啦。咁啊，一個好好嘅契機開始咗啦。不過啲爹哋媽咪依家都好花俏啊嘛，即係想自己，即係我係老豆咁啊，想自己個仔同我一齊戴一款口罩、父子裝或者即係母子裝、母女裝等等啦咁樣。有冇喺呢個環節嗰度要諗多啲，使唔使引入啲卡通人物啊嗰啲？你知依家坊間啲口罩啦，即係全部卡通人物啊，全部漫畫人物都有機會出現嘅咁樣。有冇諗住可能 next step 係咁樣啦嚇？ 我哋其實而家就。主打就是 Mr. Man 的口罩来的，咁嚟紧其实我哋会出 Tomica 的口罩，咁系啦，咁其实呢啲全部都要 team license 翻嚟，咁我哋其实好迟啊，啲嘢就好多都原来俾人霸咗，我哋问咗好多唔同嘅卡通人物，我原来都已经有人系签咗噶啦， 系咪米奇啊？想问下你可唔可以？ 米奇又签咗约咯喎， 系啊，咁 系啊，米奇系 米尼咧。 都签埋咗啦。咁巴斯咧，巴斯都签咗啦，咁样 系咪？嗰时候好似揾经理人咁嘅艺人咁， 揾艺人咁， 系 咁 系啊。 咁嚟紧你有冇即系霍斯之后会点样咧？即系嗱，我哋自己用家都会觉得啊，其实可能真系疫情过咗之后咧，相信大家都未必会完全摒弃晒啲口罩。 系啊，我照戴啊，决定。 即系譬如我哋女士们觉得，咦，其实而家唔化妆，戴个口罩遮下。都唔錯喎， 又多人望你係咪先？ 一個禮拜睇一次 show 而家， 一個禮拜睇一次，其實唔得噶。你啲須會吉出嚟穿隊穿牆啊嘛， 佢咧 level three 可能好啲咧， 係啊， 咁硬啊， 係啦，咁你哋自己又會點樣睇呢個市場咧？因為真係啦，事實就係應運而生啦，因為個疫情而生咗呢一門生意出嚟啦。咁到遲啲疫情過咗啦，你會覺得係可以繼續去長線去到投資啊？定係啊，真係做完呢一段時間之後，即係唔可以同你嘅生意談戀愛，你就要好啦 cut 咗佢，跟住就再翻翻去其他生意，或者將你嘅精力又擺翻去補習社嗰度，係點樣計劃咧？ 係呢個問題，其實係我哋一直諗嘅一個問題。即由開始到而家諗到而家噶啦，其實呢個問題。咁係啦，咁我哋循住嘅方向就係而家其實戴口罩可能真係玩多一年，就叫做大家變成係正常翻平時咁樣。但係嗰個平時咧，應該同以前嘅平時就唔同嘅，都叫做大家意識到譬如傷風咳啊，都要戴口罩啊咁樣嘅。咁所以基本嘅需求應該多過以前少少啦，咁樣。咁我哋其實要一個轉型嘅，咁因為我哋而家叫做有個品牌啦，咁我相信我哋嘅用家咧都對我哋有信心嘅，咁所以我哋有一個會員嘅 database 已經儲咗噶啦，咁我哋基於呢、這個database， 我哋再喺我哋嘅 product 裏面有個橫向嘅發展咯，嘗試一下，而家我哋嘗試一下就係好似一個生活用品嘅 百貨咁樣啦， 百貨。系啦，百货店咁样咯。咁啊，口罩只系可能到期时只系其中一环。我哋都会同唔同嘅代理啊，或者咩搜罗一啲比较优质嘅一啲生活用品。 嗱，头先咧都听到 Frankie 讲咗好多啦，亦都好有发展潜力嘅，亦都唔系单单净系口罩做一个原点。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 Frankie 接受我哋访问，多谢你。 好， 拜拜。 怎么说得就如望透那是我雨好大，然而又对着我一丝一想一知半解，若并未感应我感受，别胡乱地为我猜心中解牌。我跌宕过的路女在何地上 判断团队。 正所谓边个够佢威，威过威士忌。近年威士忌在香港非常流行，特别是苏格兰、日本出的威士忌都很受欢迎。威士忌的风格和分类受到不同的因素影响，包括原料、调和的方式、酿造的地点和成熟时间。当中最常见的威士忌种类就是单一麦芽或者是调和式，还有单桶威士忌，这些都是以调和方式去分类的。今日未必讲得晒什么是单一麦芽、调和式、单桶，但是有时间大家都可以上网找多些资料，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入面呢，咁啊电话侧边拨通咗啊呢位女士叫做柏圈。早晨啊柏圈。 早晨啊柏圈好。 是你好啊，今日朝头早个 Morning Call 我知道你系想点唱呢，就系俾仔仔㗎喎。仔仔咩事呢？ 仔仔考试啦。 是。 听日31号佢考试，咁好希望佢考到个好成绩，即系咁辛苦之下日日开通宵。咁等佢有一个好嘅愿望囉。 佢而家系读緊中学，读緊大学。但我 year one 嘅， 系啊， 系嘛？佢读咩科噶？难唔难啊？嗰科？ 我你冇，sorry 啊，八月号，我又唔记得佢读咩科啦。 哦，唔紧要，诶，呢啲嘢好闲嘅啫。总之你就见到佢日忙夜忙，系咪啊？ 系啦，日日都见到佢，就系日日好似凌晨两三点先瞓觉，日日就喺度开通宵。 咁你有冇煲下汤俾佢饮啊？鼓励下佢啊？咁样啊？ 有。 正面嘅嘢就有啦，有冇啲负面嘅嘢啊？即系例如俾压力佢咁样，有冇先？ 佢俾我噶咋？ 佢点样俾压力你啊？ 佢洗就唔抹脚啦。 佢即系大洗啊？ 咁又唔会，大洗就唔会。即系喺屋企成日有头冇尾啦，即系呢啲嘢成日都忘记啦。就考试考到可能因为考试啦。 哦，咁嗰啲即系冇手尾嗰啲啫。 系啊系啊， 唔紧要啦，嗰啲温馨提示下佢咁啊得噶啦。最紧要唔系话大洗嗰只洗脚唔抹脚，咁啊冇问题啦。 嗯， 考试嘅压力大嘅，咁啊搵翻首歌要点翻俾佢听。佢中意边个歌手啊？ 张敬轩嘅歌手 系张敬轩，咁啊搵只罗宾俾佢啦，好唔好啊？打走啲压力得唔得？ 好啊，多谢晒阿万元豪。 好啦，咁啊希望佢考试考得好，咁啊你自己咧都唔使太担心嘅，咁你锡佢，咁啊多啲鼓励佢，咁啊得噶啦，好唔好啊？ 嗯，好啊，多谢你， 多谢你嘅电话，身 体健康啊！ 大家咁啊，好啊，多谢你电话，拜拜。 疫情快啲走，拜拜。 好，拜拜。 这个宿命，你一句叫我挡，我挡，即使中枪我死定人。我每次告诉你一百种性，好似太笨，我最失色到你，不会跟你的性，就跟你班人高兴。能当蝙蝠侠好友，九死一生定必有，愿意待你好，就是拒绝长寿。无论你伤清旧宇宙，或错于屋顶望月球，仍永远有我充当副手。找理由减少些难受，落泪后服务照旧。或者来讲个事，以后点住事仲唱个事，能共你兜风到最后，谁怕当今班梦自由？全世界赞叹这位。最少的镜头是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他是其中一位最受欢迎的亚裔音乐人 Steve Aoki。 Feeling like I can't breathe, wanna but I can't scream. Why am I so messed up? If I'm living my best life, why's it got my chest tight? Guess I gotta stay numb. Some days I just hate myself. Wish that I was someone else. Stuck inside this prison cell. I need some help, someone help. Cause I'm not crazy, I'm just a little unwell. I know right now you can't tell, but stay a while and maybe then you'll see a different side of me. I'm not crazy, I'm just a little impaired. I know right now you don't care, 以嚟咧 ，Steve Aoki 都系同唔同嘅朋友合作啦。今次火拍女歌手 Kiara 同埋咧就系 rapper Wiz Khalifa， 可以话系好有新意啊。同样都系 EDM 嘅作品。 It out it when they doubt it, they can't do a thing about it. Rolling cushions, hella cloudy, no rooftop doubt it. Steve Aoki featuring Wiz Khalifa 再加埋 Kiara 有呢首新歌 Used to B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杰彤。 我想学整靓味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崔神厨房帮到你。 想听艺人访问呢？ 娱乐崔智友会同佢哋倾偈噶。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杰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新啊，早晨 Kason， 早晨早晨，喂，你哋听唔听到滴滴答答嘅声啊？ 啱啱有一下咯，系咪电话？ 系我呢边咧，听到咧，好似咧，黑胶唱片咁啊， 炒豆声， 即系仲系老旧黑胶唱片 CD 啦。喂，咁今日咧就有啲特别啦。咁因为咧原本咧以事论事咧就喺八点钟做啦，咁一系有，一系冇嘅啫。但系点解今日去咗九点嘅咧？咁我喺头一直谂，九点系咪要过咗合家欢时段咧？但冇理由啊，你以事论事唔会有啲乜嘢系即係淨可以大人睇細路唔睇得㗎嘛，係咪？咁啊，原來好重要啊！今日呢就喺呢一個九點半嘅時候有想你張國榮啊。 哦， 係啊。咁嗱，咁其實呢就十八年前嘅今日呢，當時我應該喺一個停放緊假㗎。咁喺個停車場度呢就揸緊車戴住口罩，突然間呢聽到一個新聞報道，嘩，行一跳。咁咧就係哥哥就離開咗我哋啦，咁但係咧今晚咧就會有一個想你張國榮嘅網上音樂會啊，係啦，咁就喺呢個網上舉辦音樂會咧，邀請咗四位歌手啦，分別有許冠傑啦、莫文蔚啦、李克勤啦同埋張智霖啦，獻唱哥哥多首嘅經典金曲啊，即係。咁大家今晚喺度睇嘅时候一路就怀念住啦，就可以再听下啊唔同歌手演绎哥哥嘅歌。咁仲有呢就係、可能你个心里面就哇，因为你太多经典歌曲啦。啊会唔会唱呢隻呢？会唔会唱嗰隻呢？咁样。尤其是我喺度諗緊啊，如果要唱到啲快歌嗰啲呢。Monica， 无心睡眠 啊，系啦，嗰啲魔咁，边个会唱咧？咁吓，咁样咯。 我哋可以留意下啦。 系啦，咁今晚咧九点钟以事论事咧，咁咧今个礼拜就好多事情要讲噶啦。最重要一样咧就系重建呢个建制政治版图啊。系啦，咁即系修改咗呢一个咧。新嘅選舉啦嘅方法啦，咁不論喺呢一個選舉委員會啊、功能界別啊、分區啊，甚至乎係直選嗰個比例咧，都改咗。咁究竟咧嗰個原因係乜嘢咧？都唔重要。會帶嚟一個咩後果咧？咁將來呢個立法會嘅組成咧，咁喺即係估計底下會 有啲咩唔同呢咁样。 嗯。 咁而今晚呢亦都会呢讲下呢个股票印花税。喺呢个经济嘅环境麻麻，大家呢就争住做生意嘅时候，哦，反而财政司喺个预算案里面呢就宣布调高呢个股票印花税、哦。又会唔会呢喺而家大家咁多唔同嘅选择底下呢，咁、多市场咁多股票呢又会有所流失呢咁、今晚就可以睇睇啦。咁另外呢去到呢个九点半呢，哇真係呢阿 O 呢插返著褲計呀。 係点呀， 係啦，就係、是、悠游在四方，啊马拉松游世界又嚟啦，呢个第二輯。 哇， 今次呢就比较特别啦。呢、这个长饱和老二呢就会去到啊呢一个尼泊尔啊。咁、呢就係、是、研究下嗰啲雪巴人啊去擅长呢个山地赛之谜。即係你同佢跑呢你好难跑嘅，人哋喺嗰边。 高原啊嘛，同埋。 即係有啲似你即係走落去个海嗰度同啲鱼斗快游水咁样啊、 所以一定唔够佢 冇 错 啦。咁究竟佢有啲咩特质呢，嗱今晚就可以睇睇啦。 好啊，唔该晒Chris，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向政府提交的报告建议，劏房租期固定两年，期间不得加租，租客应该有权续租一次，有四年租住权保障。全港关注劏房平台召集人邓宝山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四年租住权保障未必足够，增至六年会较理想，俾租户轮候公屋时可以有稳定居所。对于小组建议续租时加租不得超过15%，邓宝山话不太满意，担心会为业主制造诱因加租达上限。本身是小组成员之一，有份经营劏房的香港业主会会长社庆云在同一节目认为，今次建议未能解决二房东私下转租的问题，认为应该增设源头租约，保障业主和租客双方利益。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土病例占6宗，全部来自云南，其余10宗是境外输入个案，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同日新增42名无症状感染者，23宗本土个案同样来自云南。云南新增的确诊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全部来自接壤缅甸边境的瑞丽市，部分患者是缅甸籍。当局话，自寻日凌晨开展全员核酸检测之后，发现呢29人检测呈阳性，将佢哋转到定点医�疗机构。内地累计90,217宗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菲律宾政府声称在拥有主权的南海六个岛礁附近发现超过250艘怀疑由中国民兵控制的船只，要求中方立即将船只撤走。当局说，悬挂中国国旗的船只连同4艘中国海军舰艇在中方人工岛一带集结，认为有损航行和海上生命安全，可能损害珊瑚礁，威胁菲律宾主权，强调菲律宾和国际社会都不会接受中国对几乎整个南海具所谓无可争辩主权的主张。菲律宾上月曾经表示，在牛轭礁周边发现200多艘中方船只，声称中国侵犯菲律宾主权，提出外交抗议，但是中国强调拥有岛礁的主权，又指船隻只是暫時避風。美國總統拜登宣布總值超過20,000,000,000的基建計劃，又建議將企業稅率由原本的21%提升至28%，預計共和黨會反對加稅的方案。 拜登在匹兹堡公布基建及经济复苏计划。他表示新型肺炎疫情令美国经济情况恶化，但他说加税并非要向有钱人开刀。他解释计划可望创造过百万个就业职位，包括路桥、港口和提升电信设备等基建，有助美国在全球竞争方面击败中国。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21点，升240点，成交金额1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6点，升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5.5，系升15.5。美团312元，升13.8；友邦保险93.8，跌5毫；港交所455元，跌2.6；小米集团系26.45，升7毫；阿里巴巴223.4，升3.4；中国平安93.1，升5.5；比亚迪股份171.6，升6.7；深动公司46.9，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4，日元110.7，瑞士法郎0.945，加元1.257，人民币6.557，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9,546点，升374点。港金现价报15,82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7.79美元，卖出1,708.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近住土木工程处大楼噶，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龙尾在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仲是多车的，龙尾在环保大道近住单车公园。港岛路面中环的湾仔绕道的中环入口很多车，去湾仔北方向龙尾去到顺德中心，下角道去中环方向左转红棉路现在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排到告示打道。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平石村一带都是多车，慢车的龙尾去到钻石山。西九龙走廊尖沙咀方向左转落去太子道西的支路都是多车关系，有少少挤塞了。观塘那边，现在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转落去伟业街支路都是多车，龙尾去到绿景。新界呢，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荃青交汇处多车，慢车的龙尾去到荃湾西港铁站。沙田那边，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和斜至到马场段仲是多车。安全车速报告，由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 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CIBS 创意写作介绍舞台剧本，创意就是这么简单。 剧字怎么来？ 如果你分拆顶那部分，其实是一只老虎，下面那个团就是一只猪，右边那里其实是一把刀来的。 港剧港剧带大家收听出色剧本。 快乐是一种最好的传染病，冇一种盘尼西林可以阻止到佢，包括世界末日在内。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荣忠。 今朝我想讲免费， 真系咁着数。 之前听人讲过，男士同女士行街嘅方式系唔同嘅。男士出街系先有一个目标睇中咗，然后直接朝住呢个目标去买。女士就算冇目标，都喜欢周街行，慢慢再揾佢嘅目标。所以男士唔太喜欢行街，有需要买先至会出街。女士啱啱相反。当然呢、这个讲法未必一定啱。有时候男士都会漫无目的周街行。最近我都试过，嗰日经过一间大型百货公司，见自己有啲时间，不如走入去行个圈啦。我冇目标噶，只系觉得好似好耐冇行过，感觉自己已经同呢啲地方脱节咗，所以心血来潮入去行下咯。行完呢层行嗰层，最后竟然连食品部都行埋。自己平时一日三餐都系茶餐厅。偶然转下口味都好嘅，所以諗住买定一啲干粮杂货摆喺屋企。喺呢啲大型百货公司食品部或者超级市场，你都曾经见过免费试食嘅摊位呢？免费试食最简单不过，就係、是、有一啲产品你未试过未必会买，所以免费俾你试，试完之后觉得满意咪买囉。喺呢啲摊位前面通常会有啲人好着弱试食。我成日都有一个疑问，究竟佢哋系因为想试新产品，还是系因为免费呢？嗰日我见到一对男女喺度试食，通常试食嘅样本都系比较细小嘅，好容易理解啫。话明免费，冇理由俾个全餐你食噶嘛，通常都系比较的色嘅。嗰位男士食完之后，用一种带有不屑嘅语气就话啦。 咁细粒嘅， 身边嗰位女士跟住讲： 免费嘅，你就唔好咁挑剔啦。 男士即刻答： 免费啊，先要俾啲好嘢人试噶嘛。如果唔系，啲人点会买啫？ 我听到呢度又陷入沉思，究竟佢两个讲紧啲乜嘢呢？如果啲嘢系免费，大家应该冇要求啊？还是如果啲嘢免费，更加应该要落足成本？成日听人讲冇收你钱你就冇要求咁多，又好似系噶，你唔使付出，人哋就俾咗啲嘢你，咁系咪应该啲嘢差啲你都要接受呢？调翻转头，如果人哋系收咗你钱，就应该要俾翻啲好啲嘅嘢出嚟，系咪先？咪住，如果照呢个逻辑嘅话，唔收钱嘅电视节目，我哋咪唔应该有要求咯？咁如果收咗你钱嘅电影，我哋系咪应该要求多啲先？但系我哋好多时候会对一啲免费嘅电视节目指指点点，睇咗一套唔好睇嘅电影，我哋又唔会叫佢退翻钱。呢、这个逻辑系咪唔同咗呢？还是免费只系一个假象？ 佢表面上唔系收你钱，然后换个包装再攞你更多着数咧？你都听过呢句啦，埋嚟睇，埋嚟拣，唔买都过嚟睇下，唔买就咁睇下，又真系唔使俾钱、啊。但系当你行咗埋去之后，可能就系另一个故事嘅开始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烈日就像美女得推动一切节奏，那跳跃的鼓声像窝中翻飞的跳斗，热闹地在雪橇欢欣的空气渗透，渗进每颗心中在血液流。烈日面上吻我，它好像火烈燃着我。那刺眼的色彩像鲜花水果跟美酒，热辣辣的跳舞将欢乐感觉变做爱。你说爱得忠心像哈巴狗，爱这每份光阴这刻你莫问时候，绵绵情话未尽放开一切再逗留，这最美的一刻你可快乐地承受。你看每朵鲜花含情地风里轻松的感觉向上往内心已快乐透，玩得兴奋热烈求你乖乖的不要走，今天总不会再回头，若失去再没有，找根欢笑现在随你以后，留住你留住你难放手难放手，陪伴我陪伴我，求永久求永久，梦乍醒谈天收，无奈谈必须走，情愿将海天上流。 在这里有个呼吁，如果大家都想透过我们晨光第一线的晨光 Morning Call 将你的祝福啊或者一些鼓励说话送给你的亲朋戚友，点首歌给他听的话，现在可以打电话来了 ,1872388,1872388 接听你的电话，现在打电话来啦。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你哋有冇谂过饺子皮除咗可以要嚟包饺子之外，仲可以点样食法呢？其实佢可以要嚟做一个挞噶，所以今日吹神厨房咧就想同大家介绍呢一个创意食谱，就系菠菜腌肉芝士饺子挞。笑啊！你即管笑 啊！你食埋我份啊！我都好笑啊！ 你听埋我， 好笑，好少笑你啲嘢食。 我俾个样你睇下，嗱系咁样噶。 哦，好靓、啊！ 你即刻收翻你嘅耻笑系嘛、 啊啊？形容一下啦，吓、啊、Kitty 俾我睇呢、這个攞饺子皮做嘅挞咧，有啲似平时大家喺高级少少嘅面包铺咧，入边可能讲紧二三十蚊一个嗰啲叫做菠菜腌肉挞咁样咯。咁啊、那个感觉都好似，亦都做出嚟好靓嘅。 好靓嘅 呢个日本 I G 嚟 嘅， 我以为你整咗咁嘅水平添，争啲俾阿 Kitty 逼到我。原来嗰张相唔系佢嘅手笔嚟嘅。 嗱、這個、呢个咧就系我喺一个日本嘅厨师嗰个网站嗰度见到，咁、我觉得好容易整、哦。其实之前咧我都试过同大家讲话整一个早餐嘅蛋批咧，咁你咧就可以用嗰啲焗蛋糕嗰啲一个叫圆圈嗰啲模啊。平时咧一个焗盘咁可能佢有六个圈圈或者八个圈圈咁样，咁啊俾你焗蛋糕啦。但其实嗰个系一个好好用嘅工具嚟嘅、我之前咧就试过将啲鸡蛋咧就又系加一啲腌肉啊或者一啲蘑菇啊粟米粒啊咁样搅。混咗摆入去咧，咁其实佢焗起咧就会形成咗一个好似 muffin 咁嘅样噶啦。咁而呢一个咧，嘅模咧，即系呢一个嘅铁盘咧、烤盘咧，亦都可以用嚟今次做呢一个嘅饺子批。咁你譬如你饺子皮咧就多数圆形啦，咁你就将佢咧铺咗喺呢一个嘅muffin 嘅焗盘嗰个圆圈嗰度，咁啊铺到如果你话一块唔够大嘅，咁你咪铺两三块咯，咁啊形成一个兜兜嘅形状。 其实就简单嚟讲，就成嚿嘢都系好似平时咁做，只不过用咗饺子皮嚟做个饼底， 冇错啦。咁跟住咧，上面嗰啲馅咧，譬如你话我今次整呢个菠菜腌肉洋葱批咁样啦，咁你咪将呢啲材料先炒一炒，煮淋佢先，跟住调一调味，咁然后咧就摆喺呢一个饺子 子的皮那個兜兜上面，係啦，咁跟住你中意焗嘅時候，你咪再加多少少芝士喺上面，跟住擺入焗爐嗰度焗咯。咁跟住一焗翻出嚟嘅時候咧，就成咗形，就變成一個批嘅啦。 有驚喜喎、啊！呢、這個真係講真啊，由一開始一開呢個環節嘅時候， 你秒我 頭嗰五秒，我秒。你到依家，我開始欣賞你呢個過渡都係即係用咗三四分鐘到時間，因為其實一開始聽到咧餃子皮咧，喂餃子皮係我嚟包餃子啦，唔好搞咁多嘢。但係頭先正如我咁樣講啊，即係叫做睇完個圖片，我就知道哦，原來你攞個餃子皮嚟做個餅底，咁啊一片都唔夠嘅，可能要講緊三四片先做到個厚身啲嘅叫做兜兜咁樣出嚟，咁上面好似金元宝咁樣放啲嘢上去上面咁樣咯。 同埋其實餃子皮咧，你焗完之後出嚟，其實佢都幾薄嘅，即係你唔會覺得好似好硬啊咁樣樣嘅。咁啊同埋整出嚟個形咧，佢又比较实在啲啊嘛，咁所以大家可以试下啦，即系用焗盘同埋呢啲饺子皮咧，都可以整到一个批嘅喺屋企。 好啊，咁听日崔神厨房煮咩啊？复活蛋啊，系咪啊？ 咦系，听日复活节喎。 系啊，不如整复活卤水蛋咯。 复活卤水蛋，好、 啊。好。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 袁浩有啲咩享乐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系啊，小白今日好靓仔， 做咩事啊？ 唔系，我个碌碌唔到过嚟啊！ 你个碌碌，你个碌碌啊！你 个两个碌， 你个碌碌， 得啦，碌咗过嚟啦，而家 扶扶碌碌。 要唔要我推你啊？要唔要我推你一把？ 睇下出边有冇太阳先啦、 啊，唔使嘅。 今日有啊，好鬼晒。 今日有啊， 天气炎热啊。 系啊，要推出去啦，咁啊，但系今日咧，想同大家讲都系。都是啲大家鍾意嘅嘢嚟嘅，係咩呢，就係、是、大家嘅過去。 係 點樣講大家過去其實好簡單嘅啫。因為呢我最近發現呢由於我哋同我哋嘅上一代呢最唔同嘅地方就係、是、我哋有好多兒時嘅片段我哋係可以睇得到。是可以捉摸得到 的， 意思就是说我哋有好多玩具，可能我细个玩嘅留咗喺度啦，我爸爸妈妈冇嘅，即系佢哋细个玩嗰啲一定系劈晒嘅，系啦。咁但系到去到我呢代嘅时候咧，我都做咗爸爸啦。咁但系我细个玩嗰啲玩具咧、哦，有啲仲留喺度嘅，系啦。咁啊又可以啲咩啊？我唔系要你举手添，咁啊有啲可以， 佢边有咁好礼貌啊？你嗰个发言就举手咩？ 就可以 老师系，我见到阿钟哥同埋林伟都有举手，系嘛？ 未有啊， 未有， 未嚟得切举手啊， 未有发言权字，继续小白 玩具咧就可以薪火相传咁样继续传落去嘅。咁例如一啲咩咧？陀螺我又俾翻仔仔玩啦，扭计式呢啲又有俾翻仔仔玩啦。好啦，咁除咗系呢啲玩具可以留翻落嚟之外，头先话我哋都有好多嘅叫做儿时嘅嘢可以继续系咩咧？就系带啲仔仔去影相。帶啲小朋友去影相，同埋呢如果你係冇小朋友嘅，你可以呢去返一啲 影人哋嘅小朋友， 係 咪 自己去返以前嘅地方， 聽到帶啲仔仔去影相， 好開心啊！你 睇到個電話，咦好多 喎、 啊， 所以你聽唔到，我不嬲都有做開啊呢啲。 我成日想有一個環節呢叫做我幫你教仔啊，即係幫小朋友教仔。你点会俾你而即系你个仔而家咁细个，你点会俾你细个嘅嘢佢哋而家去玩？ 梗系啦，你知唔知道我个仔识唱《黄金战士》嗰只主题曲噶？ 好啦，你呢个系你梗系开心啦！啊，佢同你玩埋你细个成日玩嘅嘢好开心， 系啊系啊， 唱同一只歌你好开心。但系你有冇谂过佢翻落校会俾人笑啊？ 钟哥你此言差矣。 点解咧？ 你知唔知道原来佢有啲同学仔个阿爸都系教佢玩《黄金战士》噶？ 即系佢你。你个仔个同学个阿爸一样系同你犯咗相同嘅错，都系即系我要帮佢教埋仔添啊！即系翻到学校，你嗰两个同学仔咧咪开心咯。但系你嗰班唔系得嗰两个细路啊嘛，其他同学会一齐笑佢两个啊嘛。哇！你两个唱啲咩歌嚟啊？ 但会唔会带起个潮流啊？ 系咯， 即系佢哋两个只要 潮流兴复， 只要够硬正啊！ 系咯， 你哋啲唔识嘢啊，我哋啲犀利啊！ 即系而家我有啲朋友啊，连四大天王啲歌都唔敢唱俾佢个仔听啊！哇！你仲聽喎，會覺得佢勾，都仲要唱啲新啲嘅，真係。 當玩具我哋唔玩，好啦，咁我哋 歌都唔唱， 歌都唔唱。咁另外仲有個玩法係咩呢？我都發過幾多嘅家長，同埋我自己，就算自己都係嘅，會去翻一啲我細個影過相嘅地方。 因为点解话我哋上一辈比较上少咧？例如我爸爸妈妈，佢哋细个都冇乜相啦，系咪先？就算有都系黑白，睇唔到佢系边度嚟嘅咁样。不过我阿妈曾经有一张相咧，就令到我有呢一个嘅玩法嘅。佢以前细个咧，曾经去过长城嘅。咁我谂我阿妈应该系十几岁嘅时候黑白相嚟，好靓女嘅嗰阵时。 嗯， 系啦， 而家都靓， 系咯？咩意思啫？嗰阵时， 而家都靓。咁咧，我就睇翻，咦，原来我喺差唔多二十年前都有一次同佢即系两母子就上北京玩咧。咁啊，都有影过张相喺长城嗰度影嘅，咁又系啦咁样。但系翻嚟睇翻啲相嘅时候咧，哦，最近揭翻相簿，原来佢竟然间咧系同细个同一个位置影咗同一张相，摆埋同一个 pose 嘅。 即系二十年差 啦。冇錯啦，呢個係一個咧偶然嚟嘅。咁呢個偶然咧，喂不斷延伸嘅話，我覺得都幾好玩喎。例如我自己咧，可以帶我小朋友啦，或者我自己去翻我細個出現過嘅地方，玩過嘅地方，擺個 pose 嘅地方， 一樣嘅都 做翻同樣嘅嘢，跟住就將兩張相擺埋一齊咧，我覺得係可以引起大家好多快樂嘅回憶的。 你覺得係快樂咩？ 我覺得好快樂啊！呢快樂，所以 快樂 嘅。我即刻望一望林慧聽，你咪又咁同你個女玩啲嘢。 有冇試過先？ 我冇特登啊，因為咧我最近我有做呢件事嘅，因為啲人成日都話 嚇，你見到一定做噶。 唔係啊，我唔係特登帶佢去啊，因為我咧嘅母校同我女女而家讀緊學校同一間嚟。所以先天地已经 organic 有张证件相系着住同一套校服， 哦系一样， 系、 哦、 但你系特登想佢入翻你嗰间学校 嘅，系啊， 系咯，咁啊都系特登咯。 好啦，即系我即刻讲下，究竟如果阿直话白元浩讲咧，话咩一齐影张相，二十年之后一样咁样，点解一扮声一定扮咗阿 O 嘅？ 点解咧？ 又系太叔叔， 你成日扮我啊，钟哥嚟 嘅，你扮声字正腔圆得太交关，学唔到啊， 有啲容易搞啊。 太叔叔易啲啊嘛，唔系我话小白嗰啲，即系你知唔知背后嘅深层意义系乜嘢啊？即系二十年之后或者十年之后啊，摆相同嘅 pose 喺相同嘅地方做相同嘅嘢，背后嘅意义咧就系、是、人类永远都系犯紧相同嘅错误咯。 点会啊？ 即系廿年之后一模一样嘅，即系离晒谱，呢个景应该要换一换，个 pose 应该转一转，即系咁有啲俾人类向前行啊嘛。 但系重拾翻以前嗰种嘅叫做快乐咧，系好特别嘅。即系例如当仔仔佢见到，呢、這个，因为佢我个仔初头唔认得我细个样嘅，佢总之所有见到我细个， 冇理由照镜一样，简直就 系咯， 好似 就 系、是、佢都以为。张相入边嗰系佢， 我咪入，我咪嚟过噶咯。 系啦，唔系佢初头见到我嗰啲细个啲相，佢就话：，我细个冇，我冇嚟过呢度噶，点解我会嚟咗嘅咁样？跟住我先同佢解释，其实系我嚟嘅咁样。好啦，咁所以就带佢去翻我以前细个住嘅地方，又喺屋企下低嗰啲栏杆，因为好彩未拆噶。咁啊喺嗰度影下相啊，摆翻啲得意嘅 pose 啊，做翻啲得意嘅嘢咧，其实。我覺得佢會好似觸摸得到同屋企嗰個連結咧，都幾好咁、樣。因為呢啲我細個冇得玩嘅，係、啦，我細個點樣去揾翻阿爸媽啲根？我全部都印尼噶嘛，佢哋印尼。 咁你咪翻印尼去嗰度影張相咯， 有得飛先得㗎，中國咁咪 咯，遲啲咯，遲啲咯， 飛先得㗎，咪拆鬼曬啦！佢哋嗰啲係咪先？咁香港有啲譬如屋村啊，或者有啲得意啲嘅 building 咧， 都拆鬼曬啦！你上個都拆鬼曬啦， 有啲仲留喺度， 邊有得影啊？ 留得低咁咪一齐去咯，所以呢个办法其实我觉得特别啱咧。阿芭比玩， 点解咧？ 芭比可以带埋自己嗰啲小朋友啊，唔系自己嗰位小朋友嗰啲， 自己嗰啲，爆足一周， 暂时有 了吗？ 系嘛，系啦，咁啊，带佢女女就去翻自己细个嗰啲地方，唔系净系校服啊嘛，即系除咗校服有个咁样嘅 crossover 之外咧，其他。都一樣得嘅， 我覺得你個仔可能會覺得好絕望咯。 點解啊？ 玩幾十年都係玩同一樣嘢， 咪就係咯， 點會啊？ 變化新老豆 啊！ 你進步下啦， 老豆你都大過啦， 唔係咯， 唔好要我教你嘢啦。 個世界不停轉變㗎。 點解大家咁唔認同咧？我覺得好多聽眾係會認同我嘅咁樣。 唉，咁我認同你啦。突然之間又 多謝你啊！ 因為我自己咧都幾中意翻翻去細個成長嘅地方啊。咁我細個就住青衣嘛，咁啊住到十歲，即係由出世開始住到。十岁，咁我记得我廿零岁嘅时候咧，有一两年生日咧，我都特登翻去即系细个成长嘅地方，因为楼下嘅公园啊，啲店铺咧，真系细个你每一日都会去嘅，翻学放学啊，去榴莲啊咁样啦。 跟住有樣嘢我發覺幾得意嘅，就係細個咧成日覺得公園好高嗰埲牆咧，我就後屘再翻去咧，原來咁矮嘅喎，即係嗰個嘅對比係人長大咗去翻同一個地方，當然你會有好多回憶啦。不過你會發現原來細個覺得好高嗰埲牆，原來只不過係到我條腰 嘅。所以我有陣時會諗咧，我細個間屋我覺得好大嘅，咁但係如果我而家諗，我其實我細個間屋都應該係豆腐飲嚟嘅啫，因為我可能小朋友嘅時候行十步。而家行两步就已经到半场啦，咁样。 吓，咁所以呢一个都系叫做自己嘅集体回忆啦，跟住再带埋屋企人去啦。 唔使回忆住，阵间仲有 Facebook Live。 Facebook Live 啊，系啊。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仲有。 你唔好话俾我听，阵间有轻谈浅唱不夜天。 唔系，听咗十点钟新闻报道先。 乖啦。 梁明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咦，个个都喺晒度， 大家都担心留低你一个喺度，惊你闷啊嘛。 嘿，听朝见。